早晨咧，6:09咁啊，继续可以喺朝头早嘅时候，一嚟就同大家讲句恭喜发财先啦吓，咁啊，祝大家咧就系虎年啊，虎虎生威，咁啊嚟到呢个福虎年嘅时候，咁啊当然咧就系每日都要抱住一个咧开心嘅心情，咁啊迎接咧就系福虎年带俾我哋嘅挑战，咁希望啲挑战啊，我哋全部都过晒关啊最好啦吓。喂，今日嚟到2022年2月2日，咁啊见到嗰个嘅年历表全部都系零同埋二呢两个字嘅啫吓。2022年2月2日，咁啊成日都即系之前嘅时候收到好多 message 啦，又话2月2日啊，跟住唔知咩下昼2:02定系2月22日嘅下昼2:22咁啊，会唔会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啊 send 到俾我嘅话咧，咁啊会为你今年带嚟好运啊咁样。send 到嘅话，都唔知 send 俾边个好，系咪？咁啊，总之就自己嗰一刻啊，记住佢又开心啦。但我肯定一样嘢咧，就系、是、到时咧会有好多嗰啲screen cap 啊，即系嗰啲电话咧系乜一啊？2022年2月2日或者2月22日2:22就喺度影自己嗰个手提电话嗰、那个嘅个相啊，即系话俾大家啲哇，好多个二啊，好多个零啊，咁啊好开心啊，人有阵时就系咁啊。少少嘅事情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开心，咁咪好咯，系咪？即系少少事都可以感觉得到入边嘅快乐咧，其实系令到我哋即系生活都系快乐嘅一种嘅原因嚟嘅。好啦，咁啊，长话短说，朝头早嘅时间，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一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啦吓。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三嘅早上继续一齐起身啊！你今日咧，希望你。在呢个农历年假嗰度咧，就可以充分休息。啊，虽然咧，我哋咧就年终无休嘅。咁啊，我发觉我自己，咦系，今年我都冇收劳，不过唔紧要。虽然冇收劳咁，但系翻工嘅时候咧，都有唔同嘅同事啊，譬如晨光嘅团队啊，或者啲工程部嘅同事啊，都一样喺我哋嘅广播大楼嗰度工作噶嘛，系咪？任何时候都系嘅，工作其实并不孤单嘅。 晨光每日一格。 的确系，其实工作上系并不孤单。个问题咧就系睇下你点样去到睇自己嘅环境。你话喂唔系，我自己真系一个人咧去到做晒所有嘅事情，我冇同事嘅。但系你点都会有客人噶嘛，系咪？咁你同你嘅客人或者同其他department 啊，当你嘅 department 又得一个，当你嘅 department 得一个嘅时候，你同你其他唔同部门嘅朋友倾几句偈咁样，倾下又做咗好朋友。如果你系老板嘅，自己有啲小生意做下嘅咁样，咁你系无论你见唔见到个客人都好，你都可以有机会同其他人接触，去到倾偈，可能净系网上面倾偈，倾下又可能做埋朋友，唔出奇噶。的而且确系咁啊，我哋咧要懂得去到爱惜同埋珍惜我哋身边有好多嘅缘分啊、福气，好似我自己咁啊，我有一班好好嘅行山朋友，呢班行山嘅朋友咧，其实有啲同我年纪差唔多，但系有啲可能细过我啦咁样。喂，点识噶咁样系咪？其实我哋咧亦都唔系喺嗰啲行山 group 啊、交友网咁啊，我哋本身亦都唔系朋友嚟嘅。咁点识嘅咧咁样？其实就喺山上面认识嘅。啊，估唔到咧！大家又好珍惜呢一份嘅福气，咁啊，于是乎大家又可以聚首埋一齐。缘分嘅嘢就系咁噶啦，所以希望大家喺呢个福虎年嘅时候，个个咧都系充满住呢个福气嘅，可以咧喺每一日嘅时候感受得到身边有好多唔同嘅爱，好多唔同嘅笑，令到自己每日咧都可以过得更加开心。感受到世间上面嘅爱咧。你就会觉得啊，我活喺呢个世界上边真系幸福啦！人最紧要系懂得珍惜同懂得爱。 没有花都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情我，听我倾吐，卖亦卖到幸福翻家铺。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洗去全毛，然后着上毛巾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 再一次糊涂，来代替我如一张数，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生不死。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 早上的时间，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90%。 看到早上的时候寒冷天气继续都是生效，大家留意住保暖。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刚刚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上班，吃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农历新年期间，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美食等着你的了。不少人以为糖尿病只不过是血糖过高，对于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就会轻视了问题。但是其实体内的血糖超标随时会破坏心血管，诱发心血管疾病，严重起上来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根据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患上冠心病的风险比起正常的男性和女性分别高出2倍和4倍，问题绝对不可以轻视啊。咁到底糖尿病同埋冠心病关系又有几密切呢？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陈伟光医生就话啦，糖尿病病人因为身体长期处于高血糖嘅水平，就会加速血管粥样硬化，导致血管收窄同埋闭塞，诱发冠心病。加上糖尿病有机会影响咗患者嘅神经系统，令到患者对于疼痛的感觉较为迟缓，未必可以感受到心绞痛，又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病征的。所以很多患者心脏病发的时候，情况可能已经是去到很严重，甚至乎会危及生命的了。虽然糖尿病没办法完全根治，不过血糖控制得好的话，就可以有效减低并发冠心病的机会。医生就说，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素如果每日能够减低 1%， 出现急性心肌梗塞的风险就会减低 15% 的了。医生就提醒糖尿病患者必须要积极地控糖，并且要依照医生的指示用药，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息。治疗上面其实除了透过药物和积极控糖之外，主要亦都要好好咁样管理血脂、血压同埋体重，建议患者奉行翻三高一低零反式，即系低盐、低油、低糖、高纤维同埋零反式脂肪嘅饮食模式，再配合埋适量嘅运动同埋休息，多管齐下就可以有助降低糖尿病并发嘅心血管疾病风险，重拾翻健康嘅生活噶啦。 让我问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放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共享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一双眼 光烁， 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属一个渐渐的 路旁。 I'm crying for you.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6:23的时间，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的，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早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亦都较大，现在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 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我哋成日农历新年嘅时间都会祝人哋乜嘢呢？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原来呢佢都有一啲典故㗎喎。点嚟嘅呢？首先原来喺以前嗰啲叫术数入面呢，龙马田呢就叫做龙，坤呢就叫做马。龙马精神就好似呢龙同埋马一样咁精神啦。龙马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古以来呢，就是形容大家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向上的一种民族的精神来的。龙马呢其实也是人词、人马来的。它就是黄河的精灵， 咁叫做咧就系炎黄子孙嘅化身，更加代表咗咧就系华夏民族嘅主体精神同埋最高嘅一个品德，更加咧就系一啲明亮啊、热烈啊、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嘅代名词。嗱，关于呢一个嘅龙马嘅由来咧，据讲又有一啲嘅典故噶噃。就喺以前咧，有一个嘅地方，一个地方咧，大家就甚至乎咧系称之为伏羲嘅故乡。伏羲大家听过啦，咁大概位于边一度咧？就系而家河南省一带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龙马附土字，纸入边咧咁啊供奉咗一匹啊三米几高嘅龙马，哇，三米几都好高嘅。原来喺中国嘅古代，龙同马咧系有好密切嘅关系噶，好似咧就叫做龙首象马，龙身嘅一部分咧亦都系取自马体嘅，即系马嘅身体啊，唔系食嗰个马体啊。好啦，古人咧就认为龙同埋马咧系可以互相改变嘅，佢而家可以系龙，转头咧摇身一变可以变成马嘅身体。所以龙同埋马咧，佢哋咧本来咧就系原来传说当中亦都有话本是一体嘅讲法嚟嘅。我更加有话到，唔知大家有冇睇过《西游记》啦？《西游记》入边嘅白龙马啊，原来咧就系西海龙王个仔，因为犯咗死罪，变成咗一匹嘅白马，最后咧就俾唐僧啊骑咗好多年。而龙马亦都咧就喺中国啊一个八卦图入边咧占据住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所以话龙马精神咧入边原来亦都包含咗好多深层嘅意义，同埋我哋中国嘅传说喺入边嘅。 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而我守护心中所爱，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吧。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仲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资讯科技专家 Ben。 大家咧都可能會投資一啲虛擬貨幣咁，利用嘅平台咧，咁大家要揀一啲有信譽。最近咧就有一間好大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咧就被黑客入侵，咁大家咧就記住啦，使用呢啲加密平台咧，咁除咗而家要揀一個有信心咧，平時都要留意嘅帳户同埋啟動呢個雙重認證。 星期六早上6:00到9:00，香港電台第二台。 阿 Lu 紅劍麥知識會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个钟喺边度？哦，个钟喺我前边，6:36啦。朝头早嘅时间，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除咗有我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今日朝头早打电话俾 Kitty 啊，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喂，继续啊，年初二都要拜年， 梗系啦，继续啊，祝你如虎添翼啊，做任何事都虎虎生威啊！ 我都祝你同埋听众咧，呢、這个身壮力健啊，仲有龙马精神。 要啦，而家咧，即系一谂翻起虎年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有去动物园睇过老虎，唔知 Kitty 有冇去过啦。咁睇老虎嘅时候呢，我试过其中有一次嘅经历呢好难忘。虽然呢嗰隻老虎呢，咁当然老虎咁即係百兽之王，咁当然就困住咗啦，係咪？因为如果唔係我就做佢点心啦。咁但係呢有一次呢真係见到嗰啲老虎嘅野性啊。咁话说呢就见到啲工作人员喺度喂緊嗰个老虎啦。咁由于呢要保持住佢嗰个野性，咁所以佢呢都系即係将一隻嘅活生生嘅动物呢就放入去咁样嘅。咁游人就可以去睇下咁样，就好似野生动物园一样咁样。好啦，咁睇嘅时候呢，可能因为老虎呢就见到有啲喐緊嘅猎物啊。咁除咗呢就会捉嗰隻猎物之外呢，佢仲呢会用佢隻眼去到掃一掃咧，就係喺呢一個圍觀嘅現場觀眾，咁我當然其中一個啦。我有一下咧係有一秒鐘，俾佢隻眼咧係眼金金咁望住咗我， 對上眼啊！你 係啊係啊，可能我太肥美啊，我感覺。跟住咧，佢一望住我嘅時候咧，哇！我係有腳軟嘅感覺噶。 嗯， 嗰次咧係我人生入邊即係唯一一次咧，係俾動物望到我腳軟。而真係覺得係有啲驚嘅感覺嚟，因為佢隻眼嗰個眼神咧太過凌厲，而嗰個凌厲咧係 feel 到佢有少少，呢個即係人類可能同埋哺乳類動物嘅本能啊，就係 feel 到喂佢好似一刻佢諗緊到底我食唔食得咯，係啊，你係完全 feel 到，所以嗰刻咧哇！老虎咧，真系一种好凶猛嘅动物啊！咁样 佢震慑咗， 震慑咗啊！ 真系喺网上面见到一条片咧，都几得意嘅。佢就系有只猫就系，你知道其实老虎同猫即系都系猫科嘛。咁嗰只猫仔咧就喺度睇紧个电视机，咁啊见到有啲老虎仔咧就唔系大老虎嚟嘅，即系细细只嗰啲老虎啦。咁佢又睇得好入神，我唔知佢系咪觉得啊同自己有啲似啊？ 是 啦，咁啊望住啦，咁啊睇咗阵之后，突然之间镜头一转咧，变咗一只大狮子，跟住只猫即刻喺个电视机嗰度跌咗落嚟啦。 吓亲啊，佢会咁样咁样， 无端端唔同咗人，因为点解 啊？系啦，边个大师字嘅咁样，咁都几得意。不过譬如寻日年初一咁啦，即系大家就梗系去有啲走去拜年啦、食饭。咁我咧就冇老虎咁样咁精神啦，我咧就真系过咗一个几悠闲嘅年初一。系啦，咁佢自己喺屋企咧，即系翻完嚟晨光之后咧，就翻咗屋企煎下糕啊，食下嘢啊，咁跟住咧就留喺屋企，即系都冇即系又冇朋友嚟，又冇亲友嚟，都冇出去，咁我就同我老公喺屋企就睇剧咁样，就补翻即系之前一年劳累嘅时间咧，咁我寻日就即系争取时间休息，咁我觉得都几好。 嗯，系啊，同埋今年咧，因为我寻日放工之后，我搭车翻屋企啊嘛，咁一路喺条街嗰度行嘅时候咧，我都会发觉哇，原来条街嗰度咧系比我想象之中更加少人。喺嗰刻咧，我就即系都谂，其实大家都好都几听嗰个呼吁啊，就话喂，小心嗰个疫情啊，周围传播啊，咁啊，大家尽量留喺屋企咁过节啊。如果要拜年啊，就透过啲科技啦，透过科技拜年其实都得嘅。咁我自己眼观咧目测嘅时候，都发觉无论交通工具定还是商场咧，人流真系好少喎。咁好似系咯，听呼吁咁希望就真系我哋又乖嘅时候，啲疫情又快啲走啦，系咪？ 系啊，咁啊乖乖啦。今日年初二啊，大家继续开开心心啦，喺屋企可以食下啲过年食品咁样样咯。 系啊，好啊，咁你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你转头见。 好，转头见。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6:41嘅时间，出边1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3%，寒冷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呢、這个温度同呢个湿度话俾我哋听咩咧？咁啊而家出边嗰啲咧叫做湿冻啊，所以咧啲湿湿地啊、冻冻地啊呢啲感觉咧就、都几辛苦啊，令到我哋尖寒尖冻嘅感觉噶吓，唔紧要嘅。咁啊暖咧，家人嘅温暖都可以令到我哋暖在心头嘅。好啦，晨光百科咁啊，讲到咧就系派利是啦。中国传统咧就讲求啊嗰啲叫咩好事成双啊，成双成对，所以咧其实封利是俾人嘅时候，好多时咧都会用一个双数嚟做金额噶。你啲朋友更加中意派利是嘅时候咧，咁就系一对咁样嘅，就两封两封咁样派嘅，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吉祥嘅意思。而且咧喺农历年嘅时间咧，更加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噶噃。所以农历新年啊，都有好多唔同嘅习俗咧，我哋可以跟一跟嘅。之前嘅时间啦，都同大家讲过咧，就系挥春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挥春啊系啲乜嘢啦。派利是嘅人咧，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忌讳嘅。有啲人咧，甚至乎咧就系中意将挥春啊、利是啊，即系以前嘅时候咧，曾经亦都有啲人中意将个挥春咧一次过咧就送埋俾人嘅。好啦，咁啊讲翻现代嗰啲咯，有啲人咧就百思不得其解嘅，咁啊话到喂，新婚嘅人士或者已婚嘅人士咧，就好似惯例会咧就系派一个代表就专嚟派利是嘅，派两封啦。有一啲確法咧，就話到原來咧，離婚嘅人士，佢哋如果派利是嘅時候咧，就係派單封嘅，所以一封兩封咧，咁啊都大家要注意啦。同埋咧，原來根據傳統習俗啊，派利是嘅時間啊，都係咧會最好咧就係用翻紅色啦。如果白色啊、藍色啊，或者好多咧就係古靈精怪顏色嘅時候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因為有啲嘅顏色咧，或者係綠色啦，都可能咧盡量避免使用，因為根據中國傳統當中啊，唔同嘅顏色其實有唔同嘅意思嘅。當然你話喂，近年嚟都好多咧就叫做fashion 咗個利是風，咁啊呢個就別話啦。但係咧傳統啊歸傳統，咁啊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理會佢啦。同埋例如係今年咧係虎年啦。 就盡量避免都是用一些已經啱啱過了的生肖的利是封，譬如牛年的利是封就盡量避免少用了。除此之外，根據傳統盡量避免就用一些二手利是封，不過近年也興起叫環保利是封。今日咩咧？咁啊，就系将一啲咧就系已经仲系好光鲜嘅，或者你上年买剩咗嘅利是封咧，都一样使用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就正在处于一个啦传统以及咧就环保啊中间点样去到互相交接嘅一个承接期喺度啦。派利是又派到几时咧？咁样一般嚟讲咧，都系派到正月十五啊元宵为止嘅。咁所以咧，派到十五咧，就唔需要再派利是噶啦。而拆利是通常都有两个唔同的讲法的，有人就会说喂选择就初七人一就拆利是，也有些人选择就是十六的拆利是的，因为说派到十五嘛。但当然这个年代又是这样说，年代不同，有些人喜欢立刻拆的，有些人就喜欢利是全部收起它不拆的，遇到一些什么紧急的事啊，例如那牌没揿机就开始拆利是了。所以咧，唔同人啊，亦都有住唔同嘅生活习惯。咁啊，睇下你自己中意边一种嘅生活习惯啱你啦。 叫笑也敢跟你飞车切磋，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哭，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exte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大年初二嘅早上啊，一样有职场 QL 咁啊，揾到阿 Circle 圆圆上嚟，恭喜发财！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大家早晨， 圆系。 你放假咁轻松，咁多嘢玩咧，即系你突然间翻工去翻嗰、那个 作战状态。 咁我今日咧就想有一啲简单啲嘅喺 office 都可以做到嘅一啲饮品啊。 饮品啊， 系啊， 哦好， 咁同埋咧呢一个咧我啱啱试咗， 减压饮品嚟嘅真系。 系啊系啊，咁咧我啱啱试咗，其实又 OK， 我请 吓、啊、就系、是、你眼前呢支啊，黄黄地嘅喂， 你都睇到，咁你都睇到， 系嘛？ 咁你都睇到 驚喎、哦、有冇抱先 冇啊但有啲俗囉。 好啦。 咁其实呢即係我諗剛才講話壓力大又好啦，或者一开始要習慣返工作嗰个环境呢，好忙碌呢，可能有时都会令到我哋即係集中唔到啦，即係个心散咗嘛。 啊、 即係以前細个呢媽咪成日话你玩到散晒心都创晒呢，你要做功课嘅时候会呢返唔到嚟呀。咁、呢我啱啱讲啦，我就试咗有一个，都我都係即係睇好多唔同嘅介绍啦，咁我自己又走去试，我又觉得啊都可以俾到同事，亦都介绍到俾朋友。今日呢就介绍两样啦。咁第一个呢就我会觉得简单啲同埋合时一啲呀、 嗯。 因为呢佢有啲咩成分呢，呢一个嘅叫做玫瑰水果茶， 玫瑰 有玫瑰 水果， 有水果玫瑰水果茶， 呢、這个有饮过喺咖啡嗰度。 咁我就先讲下佢有啲乜嘢吓，咖啡有饮过啊？ 咖啡有啊， 自己整咯。咁你学识咗就唔使出去。不过如果你唔得闲，你都可以出去饮嘅。 都几贵啊！如果喺咖啡饮呢、這个， 系啊， 即系有玫瑰，跟住有啲水果，跟住嗰啲水果，我记得嗰阵时佢有个透明壶咧， 咁咪好靓咯。 系啦，咁啊装晒啲水果入去，咁啲水果咧其实佢浸到好腍嘅， 系。 咁水果亦都可以食嘅。咁当然啦，佢嗰度已经卖得咁贵啦。几廿蚊，梗系食埋啲生果啦。 哦，咁呢个都可以嘅。咁我先讲下功效先啦。其实佢有安神啦、有清热同埋解郁啊。 解郁啊。 咁但系我觉得口感上面，你成日讲体感啊嘛，我讲口感。口感上面 咧，你又知我成日讲体感。 我真系有听噶，系啊，真系 fans 嚟嘅。 好嘢啊。 系啦，咁咧我自己觉得咧，我试咗咧，佢嗰个层次都分明嘅，因为佢有啲咩成分咧喺里边咧，有啲材料咧、第一，佢有一个好香，即系嗰个香味。嚟自咩咧？系玫瑰花。我就拣啲靓少少噶啦。咁一嚟我睇到都觉得好靓啊。即系如果你想送花咧、就可以。 唔系真系攞真嗰啲玫瑰啊？ 玫瑰 玫瑰 水嗰啲玫瑰花。 哦，冲嗰啲玫瑰。 咁即系我觉得玫瑰本身好香嘅。都清嘅。咁但系唔好落太多啦、我就第一次贪心得就系、落得多咧。 咁啊太浓啦。 系啦，太浓啦。 系溶浊嘅感觉，你就觉得？ 系啊，我自己就中意清淡一啲咯。咁我觉得七八粒就够啦、即系你去药材铺。 嗰啲干嘅啲玫瑰。 系啊，或者药材铺或者买一啲花茶嘅地方都会有嘅。唔贵噶，二三十蚊一包嘅啫。咁同埋 二三十蚊一 包好多噶啦，嗰度 系 啊。咁我即係可以自己飲，又請朋友，可以俾埋同事幾好。好，跟住你啦，你就真係都容易啦。依家呢個季節都仲有㗎。系啊，鴨嘴梨啊，水梨啊，係啊，都好平。咁跟住我話點解合時呢，佢有個金桔。即係新年呢一盤盤，但係 因為我哋攞邊外面嗰啲囉。 有啊，但係 你 要有樣嘢要留意呢，即係成日話有啲係觀賞嘅植物啦、可能即係未必適合用啦。咁金桔啦，另外呢就係桂圓啊，即係龍眼肉嘅肝啊。係啊，咁所以呢我 成日見到龍眼肉。 係呢、個唔係咪咁你覺得難唔難揾啊？唔難揾。 唔難，煲湯嗰陣時都見到啲桂圓。 係啊，咁我自己呢就好簡單，喺藥材鋪同埋喺超級市場已經可以買得曬所有嘅嘢。咁同埋製作嘅時候呢都好簡單嘅。咁嗰、個首先講下個金桔啦，咁你用刀輕輕切一切開佢，或者撳一撳佢，等佢可以出味啊。咁你又更加容易啦，去心、切細粒啲。 係啦、 就係、咁簡單㗎啦，你將所有嘢沖一沖水咁掉晒落去一個，我自己搵一個嗰啲燜燒杯啊、大啲㗎啦。系啊，我喺呢度 热咗个燜烧杯先，我觉得系。 嗱，你又真系有用过，一讲就知 啦。梗系啦， 因为系有技巧嘅。 系啦， 有啲人煲粥都得噶嘛。 系，但系个大前提，啲人就系就咁倒啲粥落去啊嘛，跟住一打开就，都唔得嘅，因为你冇热咗个壶先 啊 嘛。 金桔系咁嘅样嘅。即係好似粒車厘嗰啲叫咩車厘企咁樣， 係啊， 我一陣俾你嚇。咁咧就仲有落少少蜂蜜嘅，但我自己就覺得夠㗎啦。即係因為有龍眼啊， 吓，咁但系如果你想 甜啲嘅， 或者有 口感啊丰富啲嘅， 系啦，丰富啲咪加少少蜂蜜咯。 好啊好啊。 咁咧我就本身公司啊自己有一个蚊烧杯摆咗喺度， 吓不下毕业。 系啊，咁我就只系喺公司咧整完，即系你用 lunch 时间五分钟十分钟搞掂晒啲嘢，掉晒落去加热水。系啦，咁头先咧嗰度就一个你啦。七至八朵玫瑰花乾，即係沖茶嘅乾啦，兩粒金桔加少少龍眼肉乾，或者臨尾先調味啊蜂蜜。咁咧你就加大約800cc 嘅水啦，差唔多一列啦，係啦，倒曬落去、那個、 都多喎、啊，800cc。 咁所以可以真係分享 嘅，係咯， 係啊。咁焗十分鐘嘅啫，咁你自己試啦。煮開嘢食嗰啲人咧就會一路睇住試嘅，係啊，或者你焗耐少少。 唔係啊，有時燜燒杯咧個吊鬼位嘅。你唔可以立亂開，那個真氣會泄出嚟啊！你明唔明啊？即係煮嘢嘅人，你最忌咧就係第一下嗰、那個氣啊！ 我頭先有啲心急啊！ 嚇， 俾朋友，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啊！呢、這個個名叫咩話？ 玫瑰水果茶。 玫瑰水果茶 係啊！ 好，大家可以試一試。唔該曬 ，Sir， 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6:55嘅时间，咁有个短短地晨光 coffee time 啊，亦都唔该咗 circle 先啊，咁同我哋分享下咁啊，头先嗰个玫瑰水果茶，好啦，咁啊讲下呢个晨光 coffee time 呼吁嚟嘅咩咧咁样，咁啊寻日大年初一啦，咁啊大家都有留意到新闻报道，咁啊话到市民啦新年活动受限制，咁但系仍然咧可以喺农历期间做一啲有意义嘅事就系咩咧？有留意到就应该会。估到啦，就係而家香港嘅血庫存量僅僅咧係夠三日嘅容量，咁啊處於極低嘅水平，不足以咧就應付全港醫院每一日嘅需要。咁所以咧，香港紅十字會啊輸血服務中心亦都指出啦，血庫緊張，咁啊呼籲咧市民能夠喺新年期間啊，咁啊預先預約前往，咁啊去到捐血嘅，以便咧控制人流。捐血啦，但係都要控制係人流噶嘛，係咪？咁啊減少呢個感染嘅風險。医院每一日所需要用的最少就是500包的份量，近期每一日就不足300包，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情况是都挺紧张的。所以如果大家譬如现在不需要特别去拜年的，或者在网上都已经成功拜了年了，那你都可以想一想会不会有时间可以即刻就转头。啊！如果你網上先預約嗰個系統嘅電腦嚟嘅，咁啊應該可以就喺上邊咧就即刻可以預約咗先。咁啊睇下邊一個地區嘅位置有空位嘅，咁啊大家就可以預約去到捐血啊嚇。每一包血咧，咁啊其實都可以有幾個唔同嘅用法嘅，咁啊。紅十字會話，亦都咧就係每日需要咧就最好啊600包正常嗰個600包嘅血液，咁啊先至可以咧就令到咧香港有一個正常嘅供血嘅方法嘅。咁如果大家係想啊又幫到人嘅，又幫到最後咧可能真係幫到自己噶嘛，係咪先？成個香港都係我哋住噶嘛，咁所以咧大家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咧就預約得到啦。 是正常，一切也是无常，不需揭发真相，跌像没有幻象。 新闻之嘅一样啊嘛，听听七点钟嘅新闻解报啦。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市区最高气温约为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早上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9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我是知识会社的 Lu， 新年教大家不如同屋企人整一份精致的家务卡啦。在嚟紧嘅呢年，俾家庭成员每个星期抽出自己嘅任务，例如边个喂宠物，边个帮手倒垃圾，全家人为个家一齐出力。你教下我，我教下你，仲可以增进感情添。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系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嘅城市。既舉辦過夏天奧運會，又舉辦冬天奧運會，港商嘅國家嚴謹嘅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圓滿、安全咁樣舉辦今次嘅冬奧會。 清晰教育發展中心、善德基金會合辦，香港電台、香港齊心基金會全力支持國家安全教育通通識。 俗语话有钱使得鬼推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怎样招兵买马？他们真的会买空杀人？原来他们用加密货币比特币作为奖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多次警告，加密货币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工具。 2020年8月，美国查封并冻结了300多个阿尔盖达、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织拥有及使用的加密货币账户，总值超过200万美元。究竟恐怖分子是怎样利用加密货币去吸金以及动员的呢？ 加密货币又称虚拟货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货币。最为人熟知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在2009年面世，其后有以太币、瑞波币、莱特币等数以千计加密货币涌现。 加密货币利用区块链或者 P2P 技术进行交易，不受任何银行或政府监管，没有实物支持，亦都并非香港法定货币。近年各国银行体系提高反洗黑钱和反恐融资监管，加密货币具备匿名性、复杂性和跨国性等特征，成为部分极端主义组织的融资工具。 伊斯兰国早在2014年就教支持者利用比特币资助圣战，多个恐怖组织亦都相继透过社交网站和通讯软件的聊天频道吸金。伊斯兰国更加开设技术分析课程，招募年轻人加入加密货币的交易小组。 不过加密货币并非无网管，目前全球多地以法律途径加强打击恐怖分子利用加密货币融资，例如法国经济财政部部长勒梅尔 声称要将欧元从所有恐怖主义融资渠道中抽走。早前更起诉八人涉嫌使用加密货币资助叙利亚伊斯兰极端分子。 而在英国亦都有一名男子因为以比特币资助伊斯兰国 5.5 万磅被判入狱12年。另外亦都曾经有美国公民以比特币等资助伊斯兰国，涉及款项超过15万美元，被判入狱13年。 而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就一个加密货币混币器未能收集和验证超过120万笔交易的客户姓名、地址和其他标识符，被罚款6000万美元。 声音演绎黄天怡、诗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郑融 不分你我，全球乐迷一起参与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有代表性，点可以唔一起支持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呢？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11嘅时间，咁啊出边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出边嘅天气又多云，有几阵雨啦。寒冷天气警告啊，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交通组嘅同事咧都系一样啊，咁啊暂时咧咁啊休息紧。不过咧咁啊稍后亦都会有咧就系交通消息。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就喺运输署上面嘅公告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就系望一望噶。咁啊都系同我哋咧就系车公庙咧就有关嘅。咁啊见到新界乡议局啦，咪又去车公庙嗰度为香港求签啦，咁呢个大家留意翻新闻报道。不过咧讲翻啊，今日咧就系2月2号啦，咁啊睇翻运输署嘅网页公告咧就话到啊，咁啊有一啲嘅路段由2022年嘅2月2日晚上8时至到2022年嘅2月3日晚上8点咧就会临时封闭。咁啊除咗咧就系紧急车辆之外，咁所有车辆一律咧就禁止驶入噶。咁啊就系介乎于沙田头路与翠田街之间嘅一段车公庙路西行慢线，以及咧就系介乎车公庙路咁啊与新翠村入口近新方楼之间嘅一段翠田街南行嘅慢线，咁啊亦都咧就系单车径啊，部分嘅单车径咧，咁啊亦都其实喺1月31日嘅晚上8点至到2022年嘅2月3日晚上8点咧，其实都已经系临时封闭噶啦，咁啊都系介乎喺大围足球场啦同车公庙路之间啦，仲有就系大 较为足球场以及咧就系文礼阁之间嘅一段啊，城门河东岸以及咧就西岸嘅单车径嘅。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咧呢一个即系封路啊，各样嘅措施啦吓。咁有啲咩封路嘅措施咧？咁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嘅。咁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啊吓，咁15度。咁睇睇天气方面啦，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都系寒冷噶，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早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咁本周后期天色好转噶，早上咧系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咁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紧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喂，新年咧，真系祝你咧，新一年咧，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啊！ 大家健健康康啦。 系啊，因为而家都疫情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更加好啊，吓，即系生活得更加开心啊！ 但是 Terry 啊，我相信咧，即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咧，你哋可能呢几日都休假啦，咁啊只能够咧喺大电波咧就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咧，如果新年嘅时候咧真系食得太多油腻嘅食物，令到自己个胃唔舒服啊，呢啲情况咧，可能就要喺呢度揾你求救咯。 系都系噶，好多时咧，我哋咧过完年之后咧，过完红嗰几日红日之后咧，跟住啲 patient 咧翻嚟就话，哎呀又食滞咗啊，又肚痛啊，又胃痛啊，咁样真系都几多呢啲肠胃问题噶。 其实咧食完一啲比较油腻又或者系嗰啲糖分高嘅食物咧，通常我哋所谓嘅食滞咗咧，系有啲乜嘢嘅症状嘅咧？ 嗱，呢个食滞咧，食滞咧就系啲嘢停滞不前啦。嗱，我哋正常咧去食嘢嘅时间，啲食物入到我哋个口啦，咁经过嗰个脾胃啦，即系落到我哋个胃部啦，去消化啊、处理啊，然后咧，跟住再落下面啦，去肠啊咁样，然后再唔要嘅垃圾就排出嚟啦。咁但系咧，因为咧我哋嗰个脾胃咧，如果一次食太多嘢咧，佢负荷唔到啊，做唔到嘢咧。佢就 jam 機啦，咁所以就停滯咗，即係好似你 plan 嘢啊、出紙啊 jam 機 jam 服咗咁樣卡住咗啦，咁所以呢個就食滯啦。咁停咗又會點樣咧？那個症狀就係、是、你嗰時咧覺得個摸下個胃啊，嗰啲胃吊會好實啦，甚至會痛啦。於是咧啲嘢唔上唔落咧，你就可能會想嘔啊，食唔落嘢啊，甚至乎有一啲咧都會肚屙嘅，因為咧做唔到嘢啦，個脾胃放曬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啲嘅症狀咧都係食滯嘅表現嚟噶。 咁有冇話咧呢一種食滯咗之後嘅唔舒服感覺咧會維持幾耐左右嘅咧？ 嗱，咁咧就要睇下你个脾胃嗰个健康状况啦。嗱，如果你食滞咗，有啲人咧可能，哎呀，我休息一下啦，瞓个觉啦，可能第二日咧，即系慢慢个脾胃处理咗咧，咁就可能冇事。咁但系如果咧个脾胃一直都比较差嘅，例如咧，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唔好食咁多生冷冻嘢啦。咁可能咧新年咧。就最中意大家冬天又中意打邊爐啦，天氣凍下，又或者咧食一啲嘢，頭先講好即係開年啊，哇！即係冬菇啊、雞啊，或者一啲鮑魚，即係鮑鬚翅肚啊，即係好豐富嘅食物嘅時間咧，咁我嗰個脾胃咧處理唔到啦，真係唔得啦咁樣，咁所以佢會卡得好比較耐嘅、哦，甚至咧可以幾日啊、一個禮拜啊咁樣都有噶。咁呢個情況咧，我哋就真係要可以食一啲嘢啦，又或者真係唔掂咧，就要揾醫師去幫手噶啦。 頭先 Terry 提到有啲嘢開年送菜咧，可能都係比較難消化啲嘅食物啦嚇、啊。有冇話咧呢啲狀況可能係對於長者或者小朋友嘅情況係會特別常見嘅咧？ 是啊，因为呢我哋讲呢小朋友呢嗰、那个脾常不足啊，即係脾胃一般嚟讲都比较系弱一啲、而长者都系啦，即係好多时都人家都同我讲，哎呀年纪大咗呢嗰、个消化力真係唔同以前啊咁样。咁所以呢长者啊小朋友呢都会系真系脾胃弱啲呢消化力系弱少少㗎。 咁使唔使话呢即係摆定啲嘢喺屋企开门口，一食滞咗嘅时候呢食某啲嘢呢可能系可以消解咗啲唔舒服嘅感觉㗎、 绝对系可以㗎。嗱，我哋咧出街飲茶咧，好多時啲長者啊都會飲保理茶噶。咁點解咧？因為保理茶咧佢比較温，而且咧佢真係有消滯嘅作用噶。咁所以如果我哋食一啲好豐富嘅食物咧，例如咧頭先講嗰啲包心翅肚啦、打邊爐 頭啊呢一啲嘅時間呢，如果覺得好滯喎，哎呀食多咗啲喎，咁樣高估咗自己呢，咁點算呢？其實都可以飲下呢一個保利茶啦。除咗之外呢，我成日都推介啦陳皮啦，陳皮好多人屋企都會有㗎。咁其實陳皮呢，如果最簡單嘅方法呢，就係唔使刮囊嘅，真正嘅陳皮唔使刮囊啦，然後呢你加呢最好啦，波波會好啲，如果唔係就加滾水去沖一沖啦。咁而且呢一個方法係最簡單。咁但係有啲人話，哎呀好悶喎、啊、又係陳皮或者係保利茶，又話我唔鍾意，咁點算呢？如果呢再嚴重啲嘅情況呢，又真係滯得好緊要呢，好多時呢你會留意一下呢，條脷會比較呢脷頭好厚㗎、即係望一望塊鏡伸條脷出嚟呢，嘩條脷白瀨晒，或者上面呢好似好多水跡啊咁樣嘅。咁呢一個呢就濕真係比較重啦，真係 jam 機 jam 到好緊要啦。咁我哋呢可以點算呢？我哋呢係藥房佢哋買一少少呢藿香，呢藿香都係有一啲醒胃啦、芳香化濕嘅功效呢，沖下茶都可以㗎。 咁所以可以自己試下，如果真係未必有醫生睇嘅時候呢，又真係好唔舒服呢，都可以用下呢啲比較溫和同埋自己搞得掂嘅方法。咁當然啦，如果真係呢長此以嚟都好有問題嘅話呢，希望醫師快啲開門嘅時候就即刻要去求醫啦。 是啊，嗱，仲有咧一个咧，我成日都提大家咧，要一定有暖包啦。咁因为咧，我哋咧，当我哋好湿滞啦，即系食物喺正嗰个脾胃中间卡住咗嘅时间咧，我哋热敷咧对嗰个胃啦，或者你如果系痛喺肚嘅腹部嘅位置，都可以热敷个腹部咧，都系有帮助嘅。因为我哋加多咗啲热能咧，令到嗰个脾胃去喐去转动啊，咁所以都系帮助消化嘅。所以暖包咧，大家都问身边朋友攞啲啦。 之前嗰个礼拜冻咧，可能大家都有啲存货喺度吓，咁不妨都可以试下暖敷下啦。希望都可以缓解到啲症状啦。 系啊， 好啦，咁今朝早同 Terry 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唔该晒 Terry， 好，拜拜 ，Robby。 哇哦，哇哦，哎 ，Oh yeah。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世上，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no、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Sunshine, yeah. Live a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怕 Pa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欧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呢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 Kitty 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早晨啊，朝头早啊，七点二十三分啊，咁啊，钟哥都翻咗嚟啦，早晨，钟哥。 点啊点啊， 今日朝头早啊，梗系开心啦。不过今日朝头早个感觉咧，即系大年初二啦。咁啊，寻日其实我头先都有同 Kitty 讲过几句，就系觉得咧嗰个街上面嘅人流咧啊，真系少咗。 系啊，今年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 其实过往嗰几年都应该系咁样嘅。 系啦， 咁因为其实每一日都应该系咁样添。 系啦，冇错， 减少啲人多嘅地方。 系啊，而家仲要喺街嗰度咧，见到其实啲铺头咧又。本身大年初一、初二咧，都唔系话成日开嘅。 啊，我听你讲话大年初一啦，大年初二啊，究竟我哋要讲大年初几，讲到去年初几先至唔使再加个大字喺前面？ 应该系去到初七系嘛？ 大年初七，但系好少讲。 初七系人日啊嘛， 好少讲大年初八啊嘛。 诶，咁应该系讲到初六喎。 大年初六，大年初七 好似都比较少讲，因为初七咧就人日啊嘛。人日我哋就会讲翻人日，咁但系应该系啊，应该系讲初一、初二、大年初一、初二，因为初三我哋就唔会叫大年初三，我叫赤口，系咪？ 大年初三都有人讲噶， 都有啊， 都有噶嘛。哦、不过唔紧要啦，呢啲随缘啦。 可能讲到初四就唔讲咯，初四打下心情已经有啲起伏 了，都唔大啦，大你唔到。 咁嗱，今个星期咧初四啊，大家就已经系要 星期五 啦，工作啦， 唔一定噶，你知好多人啦， 请埋假啊嘛。系咪？佢哋请埋假咁啊， 自制一个悠长假期啊！ 系啊， 星期五嗰日唔翻，星期五嗰日唔翻， 星期五嗰日唔翻，咁就可以横跨啦。 系啊， 系啊， 二三四五六日， 跟住礼拜一先就翻工。 系啊，如果啲人再唔生性啲，喺礼拜一已经请假咧，就系六日，一二三四五。 其实佢哋应该系啱啱过咗嗰、那个，即系 礼拜一又 年廿九嘅时候先请咗。 礼拜一再请。跟住禮拜五再請，請兩日咧，跟住可以自制九日假期。 係啊， 真係唔啱啊！咁樣諗， 橫跨啊嘛。不過而家啲人因為冇去旅行啦，咁所以就多咗啲假期。咁佢哋有啲假期就可以，即係公司都會叫你用咗佢啦咁樣。同埋好多公司會有一個方式嘅，就係抽籤。 哦， 係好多公司用呢個方法㗎，真係用最老土嘅就抽，睇下邊個可能抽中嗰支籤嘅，特別長嘅或者有顏色嘅，咁嗰位同事咧就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到放假。 應該最好唔好咧，即係新蒸頭，如果抽呢啲咁樣就唔好用呢個方法啦。呢啲系嗰啲咩咧？即系抽生死丑嘅方法嚟噶，长短。 佢哋连埋嗰啲圣诞啊、复活啊，好多时咧都会用呢个方式去到抽签嘅。系啦，咁如果你连续两次抽咗嘅，咁下一次你系自己识活就留翻俾其他同事啦。 咁啊，翻嚟几好啊！ 系咯，翻嚟几开心啊！咁啊，派下利是啊，咁样系咪啊？喺公司都一样好开心嘅。咁但系派利是咧，原来咧都有个2022年啊，派利是嗰个金额嘅建议。 吓， 系啊，原来 年年都有噶啦， 年年都有嘅。 你有冇跟先？ 部分有跟， 开嚟 部分有跟， 大一大我先。 首先咧，我哋先讲附近屋企嘅屋苑嘅一啲看更啦，或者清洁嘅朋友啦咁样。咁佢哋咧通常嗰个利是咧就系由20至40蚊嘅。咁所谓20同40咧个价钱系点定嘅咧？嗱，20咧就例如佢系本身屋企系一个人住嘅，或者你未结婚嘅。咁你係派一封噶嘛？ 係咯， 係咪成箱成對先派兩封噶嘛？好啦，咁一人中意，喂，我派一封嘅時候，咁高峰就係20啦。如果你話我派，因為我結我結咗婚噶啦，我同我太太住嘅，咁派兩封， 即係20蚊起標啦，一個人20蚊起標， 係啦。咁呢個都最低噶啦。咁你見到譬如。其实康家伯伯都辛苦啊，有阵时成日都又要望住啲人，同埋佢好好记性噶。佢记得晒边一层边个单位，因为有阵时如果我哋去朋友屋企咧嘅时候，佢问你边一座噶咁样，你讲俾佢听嘅时候咧，如果你唔觉意讲错咗，佢话唔系，唔系姓白噶。 呢个咧我就调翻转头，唔系佢认唔认得我啊，系我认唔认得佢啊。 成日换人啊？ 如果我成日都见唔到佢嘅，我成日净系喺农历年初大年初几嗰几日见到佢嘅，你俾唔俾啊？ 咁唔俾啦， 就系咯，我都认唔到佢，点解要俾佢咧？ 系啊， 即系永远都系咁样嘅，啲大型屋苑咧，去到农历年特别多一啲咧，你未见过嘅人会喺你面前出现嘅。 系 咁，所以嗰啲我就唔俾啦。 同埋嗰啲公司有啲农历年嘅 party 咧，你发觉多咗好多细路仔出没嘅，或者多咗啲年轻一辈，定唔知唔知出没咗嘅，可能就啲同事话：喂，我哋派利是啊，你上埋嚟啦咁样，都有呢啲嘅。好啦，跟住咧就系一般嘅普通同事同埋邻居，咁就建议邻居系啊， 普通同事 同埋邻居建议金额咧 就個 range 大啲啊，二十至到一百。 哇哇，爭咁遠？ 係啊，二十 至 一百， 哇，爭五倍 喎。你坐得近啲嘅咪一百咯，咁一百可能係兩封五十咁樣，咁啊都可以俾嘅。好啦， 咁如果你咁中間數應該係五十啦， 五十咯，係啦，應該係五十嘅。咁二十咧又覺得好似，如果大家都成日一齊作戰咁樣，同事啊嘛，一齊努力工作嘅，做 project 嘅，咁啊可能俾多少少啦，大家開心。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咩咧？就係親友以及後輩，咁啊由呢個咧就係五十。至到咧就係五百蚊起標嘅，係啊，咁啊視乎嗰個你知，譬如有陣時 親友 住得遠嘅，咁都你又唔想俾咁多，咁你俾五十咯，係啊，咁啊都可以去到五百噶。 咁啊前輩咧， 前輩嘅話咧又有第二個講法嘅喎。唔同年紀俾嗰個嘅利是又有唔同講法，有機會又再同大家講下。今日係二月二號，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二，适宜祭祀解除，如是勿取。 啊，又系咁，新年 唔使咁紧张。今日忌诸事不宜， 仲话唔使紧张， 轻松心情，淡淡定定。今日都系世界湿地日。 我会多啲了解，促进湿地保护。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五十一个指明地方或范围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呢啲地方嘅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九宗本地个案、十六宗同早前个案有关嘅个案，同埋六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有五十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包括位于何文田嘅路德会、包美达、祈年日间护理中心，位于葵涌嘅香港圣公会林护长者之家、九龙塘芳芳乐趣幼稚园。同埋多間食肆以及住宅大廈等。另外，因應喺大埔頭近營盤下、新華安里及嘉敬里一帶採集到嘅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該區指明範圍內嘅全部大廈或構築物都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一名女子在东龙岛堕海，她的继父试图救人时遇溺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22岁女儿拍照期间失足堕海，71岁继父跳落海试图救女儿嗰阵遇溺。事发在寻日下午1点几，警方接获途人报案，指两人在东龙岛白崖对开大约30至40米海面漂浮。途人和警方先后将两人救起，继父获救时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女儿四肢擦伤，亦送院治理。南太平洋岛国汤加两名负责处理国际救灾物资的码头工人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政府宣布将实施全国封锁。首相索瓦莱尼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在首都努库阿洛法港口从事装卸国际救灾物资的两名工人检测结果呈阳性，汤加全境将从当地时间星期三挨晚6点起实施封锁。今次是汤加首次因为新冠疫情在全国实施封锁。汤加海底火山上月爆发，造成至少3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国内通讯以及网络服务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挪威法庭驳回2011年恐怖袭击中造成77人死亡的新纳粹分子布雷维克的假释申请。 现年42岁的布雷维克上个月服刑满10年之后申请有条件提早获释，法院星期二颁下裁决，认为布雷维克的思想和2011年并无分别，仍然有明显风险会再做出导致当年恐怖袭击的行为。布雷维克从未就当年的袭击表示悔意，法庭的裁决属预料之中，他的律师说会就法庭的裁决上诉。布雷维克2011年7月22日在奥斯陆政府办公室外引爆汽车炸弹，造成8人死亡，跟住到一个岛射杀69人，大部分是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他2012年被判处当时最高的21年监禁。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希望莫斯科和西方能够找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办法，他指责华盛顿利用基辅作为压制俄罗斯的工具。普京和到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面之后说，俄罗斯的安全关注被忽视，俄方正仔细分析美国和北约的书面回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市区最高气温大约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早上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欧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咧，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和大家一起倾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黄天恩，你睇下，放到成胎口琴啊、吉他，仲有啲足球明星相啊，好似键盘同滑鼠都冇位摆。听我讲即刻佢啦。 哦，呢你少担心啦，听我讲啊，我左键盘右滑鼠一向都操作自如嘅。你不如执下台面嗰啲护肤品啊，搞眼睫毛啦，睇下你个电脑屏幕被逼放到几高，小心颈痛啊。 两位前辈，听我师分讲句，工作安全嘅嘢，不如都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有佢。 办公室位置够整洁，员工开工就自然安全又快捷。我系 Otten 黄天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继续啊！祝大家心想事成啊！ 系，祝大家龙马精神。 嗯，一直话阿 Kitty 一路讲嘅时候咧，佢手咧就作呢个恭喜状嗰啲咁样咧，有啲气势。 梗系 唔系，我觉得你而家呢个动作，唔知系咪你见得小猪多咧？ 吓，你觉得好似小猪？ 我觉得请请啊， 因 为请请嗰啲速度咧，我哋平时讲都系慢慢恭喜恭喜咁样噶嘛。 但我只手 系 好 快啊！咁究竟系冻啊，定还是你似小猪咧？我觉得你似小猪多啲。 唔系，又真系冻，都仲系冻，仲即系落雨。落起雨上嚟，我啱啱喺出面行入嚟嘅时候就落起雨啦，已经 雨粉咁样系 嘛？唔系雨粉啊， 我大雨添啊！ 我 翻嚟 系啊，大雨。 Sorry， 呢排好多大雨啊，真系 大雨啊，真系啊！ 咁 啊，就话我翻嚟嘅时候都系啦，今日咧系冻啦。冷啦，同埋濕啊， 哎呀， 因 為落雨啊嘛， 咁三樣加埋咧，零舍覺得咧有一啲刺骨嘅感覺， 凄美添啊， 條街有少人啊，小白話條街好少人， 少人啊， 但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路路暢通， 路路暢通，唔係都係今朝同阿小白都講嘅，呢啲時候人少啲係一件好事， 嗯， 好聚集咁多人群啊嘛， 係啊，嗱雖然就話濕濕凍凍啊，不過頭先我一入到嚟公司咧，見到我哋大堂嗰棵桃花咧，都開得幾靚喎，係啊， 可能室內啊有暖啲啊， 可能好啲啊，真係 想去影下相添。 可以喎，可以喎，係啊，因為之前我前上個禮拜我去買花嘅時候咧，都好擔心嗰啲花，即係水仙咧，我本身諗住買嘅，因為歐華佢買咗嘛，咁我去到睇完之後，我話算啦，我都係唔買水仙，好驚佢唔開啊咁。 桃花你又唔驚嘅？ 桃花咧，我就買咗一樖開咗少少嘅，咁我諗住佢都開緊咯，咁應該冇事啊咁。但係到佢頭嗰幾日咧，真係開得幾靚噶，咁但係佢一轉動嘅時候咧，就停咗啦。 而家咧都系咁样咁嘅状态啊！ 我谂佢开得好慢咯，咁啊开咗嗰啲就已经拜拜啦咁样。咁啊而家仲睇下会唔会再开嘅，不过兰花就靓。 其实你棵桃花系几高噶？ 我咁高噶。 哇，咁犀利噶！ 系啊，咪枝嚟嘅啫，佢枝即系佢唔系一棵连 撑开嘅， 系佢撑开咗。 因为我有个邻居咧，佢又买咗棵桃花，咁佢棵桃花咧，我谂都未到我腰咁高啊！咁佢同我講咧，佢話佢特登去嗰啲花圃買嘅，咁佢係買一棵嘅，佢唔係買一枝嘅。咁佢同我嗰個價錢咧，其實幾吸引，300多蚊。佢仲要同我講喎，我擺喺天台嗰度種㗎咁樣，咁種完今年之後咧，那個花農同我講，出年同樣時間佢又會再開花，我唔使再買㗎啦咁樣。咁我覺得幾抵喎，300多蚊，佢長種長有喎。而家佢去到腰咁高，咁慢慢種上去，咁啊年年有自己 桃花裏邊嘅 喎，仲喺泥啊，係啊，咁佢有天台嘛，佢嗰啲有天台有位啊嘛，咁就咪方便。 但係你屋企買咗啲桃花擺咗喺度咧，你唔可以就咁樣擺到，你以為行咗桃花運嘅喎。 要轉圈啊嘛， 係啊，你要跟住佢轉。 係啊係啊係啊，要有個念口往咪桃花開啊， 係咩？ 可能冇听过啊， 冇喎， 成个妹咁嘅， 系咯，我哋听个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明白了，明白了咁样， 平凡哇， 系咯， 桃花开啊，一路围住桃花开啊，桃花笑啊咁样， 吓仲冇听下句噶， 咁佢开佢就笑啦，佢开我笑啊嘛， 跟住咧， 冇噶，跟住咪继续重复第一句咯， 咦系，其实我未转圈， 哎呀， 咁你呢啲唔系桃花运啊，你只系运桃花啫，运咗个桃花翻去， 我仲喺度，我一间做完。節目就翻去兜三個圈， 係啦，擺定喺佢屋企中間就即刻轉幾個圈啦。 係啊，喂嗱，咁咧即係頭先啊，我都同小白講啦，朝頭早我話我都冇乜特別出去拜年，咁我就即係留翻喺屋企，即係睇下劇啊咁樣。咁啊年初一就係咁樣舒舒服服咁樣就過咗啦，休息下啦。咁我就睇完個劇咧，我就我有介紹俾阿鐘哥睇嘅，第一套咧係就懸疑或者即係有少少查案咁。 就係你哋講嗰套韓劇啊嘛，係嘛？ 唔係 另一套， 係啊，因為我真係睇曬尋日一口氣，咁我覺得OK喎，我好少一口氣睇曬啲嘢。 咁 佢 好短，即係半個鐘頭。 係啦，咁我推介俾鐘哥，咁之後咧我就要即係舒緩翻下情緒咧，就睇翻一啲遊戲節目啊咁樣啦，咁啊即係搞搞笑笑，輕鬆翻嗰個情緒。咁跟住咧就令到我上網咧揾一樣嘢，我就睇下笑呢樣嘢咧係咪會傳染嘅？因為話説咧嗰個遊戲節目咧，我之前有一集咧就睇過少少噶啦，已經。咁不过我隔篱嗰个未睇过，咁我即系顺住落，咁我咪陪佢睇埋落去咯。 嗰啲咩笑笑小电影嗰啲咁样？ 佢唔系啊，其实佢 笑星白板 系嗰啲， 好耐冇玩过笑星白板。 佢类似港版 Running Man 嗰啲咁样啦，即系有好多即系团体合作啊，几个人喺度玩小游戏啊咁啊。咁啊，当中有啲情节都几好笑 嘅。咁、嗯、你睇人哋玩游戏，咁我睇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笑。咁、 嗯、 但系我发现咧，我陪佢睇多次嘅时候咧，佢笑嘅时候，我又笑、啊， 嗯、 即系仲笑得好似厉害咗咁、 嗯。 我就会觉得啊，呢、這个笑，我就令我谂翻起有时入戏院睇啲笑片、 嗯， 明明都唔系真系咁好笑嘅啫，我觉得。但系点解啲人会笑到咁咧？系、 嗯、 咪因为隔篱嗰啲人笑，你又会跟住一齐笑？第一，或是你入戏院你俾咗钱啊，即系嗰张飞咧，反正都系啦，唔笑唔抵啊，即系见到差唔多就笑下啦，咁样觉得好似抵翻咁。咁、 嗯、 我上网睇下笑系咪真系会传染啦？咁点不知我一打嘅时候咧，我原来都好多研究就系话笑呢样嘢咧系会传染俾隔篱，即系仲 同打限冇一样， 系啊会 传染啊。 佢系话好科学咁样去解释，即系同你嗰个大脑嘅一个区域有关嘅、 嗯， 即系一个微笑嘅区域，一个活跃嘅状态。咁佢曾经咧就有啲科学家研究人员咁咧就去做过一个实验啦。咁啊发现咧，即系佢点做呢个实验咧？佢就揾咗一批即系志愿者去做嘅，咁啊播放咧两组唔同嘅声音，一组咧就系令人愉快嘅声音，即系嗰啲笑声啊、欢呼声啊咁啦。咁、另外一组嘅声音咧就系令人讨厌嘅声音，譬如啲尖叫声啊，同埋呕吐声。 哇！ 咁听完之后咧，其实佢一路听咧，佢就用嗰啲MRI 即系磁力共振咧，去到分析嗰啲测试被测试嘅人嘅大 脑电波到底点喐啦， 睇下发现有啲咩唔同。咁结果发现咧，即系所有呢啲声音咧，都会触发到佢哋嗰个大脑运动前皮质嘅神经反应，即系都会有一啲嘅感应出嚟啦。即系唔会人哋有呢啲声对你完全冇影响嘅，即系你都会有一啲嘅大脑会有一啲活动出咗嚟啦。咁但系咧，嗰个笑声咧，嗰个反应系大好多嘅，系大几倍嘅，比起嗰啲讨厌嘅声音。咁所以可能你听到嘅时候咧，你大脑又一路运作，咁啊继续咧，继而咧令到你都想笑，即系放松个感觉。 但如果我净系，如果我听到人哋笑声，我自己唔想笑，又或者我听到啲呕吐声啊， 你又想笑， 系咪我有问题咧？ 可能你嗰个区域 出咗啲乱子咁样， 系啦， 因为我可能听到啲呕吐声咧，我可能一嚟先有一个单字浮现咗喺个脑袋里边，跟住就笑啦。 系 咁都即系有冇搞错啊？即系咁都要呕咁样，即系可能会系咁样噶。 或者调翻转，其实可能咧，如果你听到啲呕嘅声音咧、都会令到你又想作呕。佢嘅意思系咁样，即系如果笑咧、可能你容易啲啊，你笑我笑咁啊。但系你呕，我会唔会有跟住你想呕咧？可能 应该唔会，我冇嘢呕。好嘛， 好啦，咁你话笑系会传染啊，打喊路会传染， 系啊系啊， 喊咧，喊会唔会传染？即系你睇一啲伤感嘅戏，当见到可能啊，荧幕一对情侣，大家都流出眼泪，譬如睇蜘蛛侠嘅时候，最后流出眼泪， 我觉得会啊，我觉得会啊， 会唔会因为隔篱嗰个人喊而你去喊？ 会啊会啊，其实我觉得有少少系关，即系其实本身你都有嗰个感觉。不过有时候你可能自己一啲保护嘅机制，你未必咁容易释放到个情绪出嚟，或者觉得啊会唔会好尴尬啊咁样。咁但系当有一个人去到即系陪住你，即系即系同你做埋同一样嘢嘅时候咧，你会容易释放多啲啊。 所以咧即系顺带讲咧，譬如话你听过喜极而泣呢一句说话噶嘛、你有冇试过真系笑到喊？ 呢个我真系冇，唔系即系笑到喊， 笑到好，即系笑到极端嘅时候，你会流出眼泪噶嘛？有冇试过啊？ 好少， 笑到好笑得好大，然后有啲眼泪匿喺只眼入边咧，我都有试过， 飙眼水咯， 但系滴到出嚟真系冇啦。 咁啊，调翻转头，你有冇试过 喊到笑？ 即系一路喊好伤咁，喊口你就会，唉，笑一笑。 通常可能是你喊緊嘅時候有人氹你咯， 咁冇啊，即係你自己一個人 咁啊，咁啊冇喎，咁啊冇個矛盾喎、 係會咁樣嘅，點解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自我保護，又係一個自我保護機制嚟嘅、如果你一個情緒啊，叫極端情緒，譬如你極端笑、極端喊，一個極端嘅狀態咧，你係會失控噶嘛、我哋會有一個自我保護機制俾自己嘅。如果當你 要停啦個情緒， 係啦，如果當你極端笑。惊你之后失控、所以你就会即刻挞着个掣，俾翻一个相反嘅情绪俾你。 会学到嘢喎呢个， 系啊，你极端笑嘅时候，跟住喂你失控噶咯，咁我哋个脑就会开咗个掣，等你极端喊啦，翻翻转头，咁你咪会平衡翻咯。如是者调翻转头，当你极端伤感嘅时候，你可能会收唔到掣，咁跟住翻唔到转头点算啊？拍翻个掣，等你有啲喜悦嘅感觉。 平衡翻咯。呢個係我哋自我嘅情緒保護機制。 但冇事噶嘛，係嘛？ 冇事冇事。 哦， 反而如果你 睇戲咧，見到呢啲情況，跟住我哋就佢咪傻咗？ 唔係，因為你笑笑下，你喊到盡咧，跟住你會笑翻。咁你咪會平復翻咯，咁你就去翻一個中間嘅狀態，你咪可以控制翻個情緒咯。笑都係如此， 我哋識得去品嚐嗰啲演員，即係演繹呢一種嘅方式啦。 唔係，我喺度諗啊，如果第時我哋有機會演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將呢個理論即係同 講翻 講嘛。你做咩喊到笑啊？去到極端嘅時候係咁嘅，鐘哥話。 听锣鼓响一遍，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加乐声，响彻凌霄殿。齐声恭祝你有。 哇！好耐冇聽過咧新嘅賀年歌啊， 係 即係阿大雨吉呢一隻啦，同埋有阿怡嗰只啦，呢啲係新噶嘛， 係係、 哦、真係好 好有新鮮感， 好有新鮮感， 又好有氣氛，係 啊！特別大雨招牌式嗰、那個，哎、 我以為你特別出面落緊大雨，咁聽住咧更有 feel 啦。 大雨 咁啊，電話旁邊啊 ，O 喺度喎，早晨， 早晨啊 ，O， 恭喜發財， 大家今年賺多啲，初二開年。 好啊！ 你今日喺屋企有啲咩搞作先？ 喂，嗱，我先讲我琴日咧，其实真系去咗车公庙啊，走一转，背一背个风车，敲敲个鼓。 啊，车公有开啊嘛，车公庙 有、嗯，所以可以讲下当中嘅一啲经历啊。因为琴日咧，其实就同几位拍档喺度讲，啊，黄大仙庙有冇开咧？啊，黄大仙庙又冇开、啊。跟住問小白咧，呢、這個林村許願樹有冇得許願咧？啊，又冇開喎、 啊，刪咗。 林村嗰度都似有個風車擺咗喺度， 但刪咗好似係有個風車。 哇，嗰、那個許願樹就冇啦， 嗯， 係啦，因為平時有大家聚集喺度啦。 係啦，咁但係咧，唯獨咧、 啊， 車公咧就冇休息喎、 啊。 咁、我又好敬重車公，琴日新聞片段咧就。 睇到有個善信啦，去拜啦，跟住就有個記者朋友問佢話啊，點解你嚟大年初一嚟拜車公？跟住佢好笑喎，佢話我係車公嘅粉絲嚟嘅咁樣，我笑咗即刻，咁我就覺得啊係喎咁樣，咁啊可以去參拜一下啦。咁意思係乜嘢呢？就係、是、希望啊，我哋啲疫情都快啲轉走佢啦。其實就係咁單純嘅啫。咁、入到去嘅時候都有啲點子可以同大家分享啦。有時咧，你入到去呢啲廟宇嗰度咧，咁正所謂入廟啊。拜神入屋就叫人啦，咁、拜神咧，你又会买啲香咁样要点下啦。咁旧时系自己点噶嘛，咁咧依家咧疫情嘅缘故咧，原来佢买完嗰啲香烛咧，你系有专业嘅工作人员去帮佢点噶、你成扎俾佢咧，咁佢就成扎帮佢点。咁、你要排队啦，就变咗点完之后咧，你入去大殿嗰度参拜咧，只能够。帶三支香嘅啫，其他嗰啲咧麻煩你喺户外嘅地方咧就全部就拆曬佢啦咁樣。 但係有專人幫你搞嘅， 係啦，有專人幫你搞喎，都幾多專人嘅喎，我眼見就起碼咧就排隊嘅人當有30人排緊隊啦，有起碼8-10人咧都係負責幫你點香嘅。 但我係好市儈嘅，咁如果呢啲另外幫你點香嘅專人，你使唔使另外付款噶？ 是不需要的、 但是年初一利利是是啦， 利是都要 啊，咁我冇见到人俾 咧，你有我都静一静先， 排队30-40人，好眼尖，中国人呢啲咁噶嘛，即系嗱你譬如一齐出 lift 啦，咁你见到楼下嗰个看更，咁你见到喂隔篱屋都俾，哎我都俾，我俾咁样啊嘛，约定俗成啊嘛，咁、但系咧。我見到前面都冇俾咧，我費事做壞手勢。可能佢哋工作人員亦都唔收得， 係 咁咧。 唔知啦， 唔知啊。你又冇試過俾，係咪先？ 最就係我哋唔使俾。 我又真係唔知道。嗱，總之點香呢個部分咧，就係、大家要留意嘅。咁同埋即係都好多要做足嗰啲 do on 心親行啊、量體温啊， 跟 住唔可以喺個大殿嗰度品神品咁耐啊，熬籤你要熬得快啲啊。咁但係估計都係體量嘅，或者 但係熬籤冇得話快定慢嘅喎、 佢出就出嘅咯。 正所謂咩啊？即係欲速就則不達。 阿歐，你有冇求籤啊？咁去到？ 我又冇啊！你知求签呢啲，尽量唔好啦。 明嘅呢个 一阵又嚟搞嗰啲，帮个节目求一支，跟住好又好啫，唔好啊，好礼计啊。 咁啊系，咁啊系。 我哋今日求咯。 我哋今日去求。 唔系即系喺个网上啊。 啊，网上求都好、啊，都好、啊。 我哋有网上求签。 有啊有啊，系啊，唔同庙宇都有网上求签噶。 吓、 喂，呢啲咁伟大嘅嘢交俾中哥做。嗱，我建议小白同 Kitty 唔好接手。 唔系我呢啲我唔信噶嘛，所以我唔信咧，我就唔可以求噶。 吓 、 要譬如阿 Kitty 呢啲仲挂住插桃花嘅呢啲咁 样，又话要翻去跑几个圈咁样，桃花 系咯。 系啦，琴日我见你信得咁紧要，你都另向狮子山啦。我见你， 我配合你哋咋？ 系你噶啦，呢个工作。 咁你寻日个流程系咪都好快就搞掂咧？因为我譬如我睇新闻咧。因为好似你咁讲啦，其他好多庙都即系唔开咁啊、都几多人去到车公庙噶，其实。 嗯，系啊，快啊，门口捉抄牌嘛。 哦， 即系如果平时咧，我冇去开车公嘅，咁但系因为最近所有其他庙宇闩咗，所以我先至去车公，系咪已经系不敬或者系唔系好尊重咧？ 唔系你够神心咪得咯。 系啊，平时我都冇去，因为佢闩咗我未去。 有诚意， 咁始终都有第一次， 佢都 welcome 嘅，系咪？ 点解我会去咧？其实早两三年咧，我哋未有嗰啲要出去嘅晨光，即系 我出去啫嘛。我帮你哋求晒，好彩冇全部都好嘢嚟嘅，系啊，仲搵 我都有。系， 我话仲揾师傅解签噶嘛？ 嗯， 系啊，我都有啊，我做咗一两年嘅都有啊。小白可能都记得， 记得记得。 我梁学希出去嘅，好彩就求到神上签，如果唔系份工都冇埋噶啦，系啦，嗰一年系啦。 唔系如果求，如果你冇去求咧，可能你而家做咗老细添咧，系咪先？ 唔使啦， 佢好满足噶啦，佢 做老细都冇用噶，过去嗰两年咁嘅情况咧，随时间嘢都执埋，所以都系打工哦，系啊。所以我唔敢求啊，今年，但系见到好多善信都有求嘅，同埋买风车咯。咁我自己就冇买开。 咁問咗啲風車檔口嗰啲姐姐話：喂，有冇加價咁樣？佢都話冇加價，因為咧都唔敢加啦，因為驚今年其實都有啲機會會唔開嘅。咁開咗，其實有得做生意亦都係感恩。咁我就嗰啲元寶蠟燭開咪買翻多啲咯。同埋佢好笑嘅喎，買咗一個買一扎香咧，佢一張封叫做咩車工卡咧，係保平安嘅咁啊。嗰張卡就俾你哋啦，係啊，希望你哋都平安啦。 即係卡走 yes 卡咁樣噶嘛，係嘛 size。 是啊，閃卡嚟㗎，仲要係 可以擺銀包喎。 是啊，或者擺車頭咯，保你出入平安啊！即係姐姐係咁講啦，唔緊要嘅，即係消費下咁，人哋都係即係新蒸頭嘅時候做下生意啊！你都唔想喂大佬人哋賣香同埋賣風車諗住掂啦，初一二三 係啊， 都搞唔掂，其實都幾大影響啊，對人哋生計咁啊！大家呢啲就即係做足啲咁啊，幫到手咯，希望咁啊，都係少少口嘅。琴日去叫做參拜啲善信都係開開心嘅 ，even 門口啲警察哥哥姐姐都係開開心嘅咁啊，咁 大家一齊啦。 系啦，新蒸头，希望大家做啲开心嘅事啦。不过都系嗰句啦吓，咁啊，所有嘅速度都要快，咁啊，避免聚集，咁啊，要做嘅嘢，目标达到咁就得啦。咁啊，真系要讲嗰句啊，唔好嘥时间啊吓。咁啊，如果秉承呢一句句子咧，咁大家就可以咧，喺防疫底下做到呢啲开心事啦。 系啦，好难啊，又要快，又要有诚心， 系 又要速度 系啊，俾个速度 有技巧噶。同埋我提咗我哋，即系如果去嘅时候咧，就系要小心抄牌啦。最好是咩咧？因為有車公廟，有車公廟站噶嘛。 係咯，搭公共交通。 唔係你喺出咗閘，其實即係行幾分鐘就到啦，係咪？咁同埋又多封路咧，一大咁單車徑又封咗咁樣。 係啊， 好唔該曬，歐仔，唔該曬， 拜拜， 拜拜。 好，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佢冇病征，将隔离7日。啱啱喺星期日嘅国会选举中，科斯塔带领嘅社会党获胜，喺230席中取得117席，可以单独执政。南太平洋岛国汤加两名负责处理国际救灾物资嘅码头工人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政府宣布将实施全国封锁。首相索瓦莱尼召开紧急记者会，话在首都努夫阿洛法港口从事装卸国际救灾物资的两名工人检测结果呈阳性，汤加全境将从当地星期三挨晚6点起实行封锁。今次是汤加首次因为新冠疫情在全国实施封锁。汤加海底火山上月爆发，造成至少3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国内通讯以及网络服务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方面新界早上寒冷，气温普遍降至12度或以下，同时一度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女子团体 TWICE 宣布2022年四月尾将会在日本巨蛋开演唱会，首先出现的是东京巨蛋演出。为了迎接出道5周年，他们亦都特登找来轻快的歌曲，先在演唱会前夕和乐迷热下身。既然想将快乐的感觉传出去，这首 Wonderful Day 很大机会会在演唱会上和乐迷一起来个大合唱。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Wonderful Day。 You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wice Wonderful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近年嘅时装潮流兴起咗一股中国风，究竟点解呢？ 可能真系依家个 trend 啊！你睇翻你个 fashion trend 嚟讲，好多大 brand 啦，即系国际嘅 runway 都会有几件旗袍出嚟，等于佢哋都好着重中式嘅 style， 都会特登 design 几件中式嘅嘢喺个国际 runway 度出。咁所以变咗依家成个市面上会更加带起呢个中国风咯。 要知道着中式衫点样可以着得型啲潮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离例。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过年见到亲朋戚友讲句吉利说话，会有意外收获㗎。 钟哥 恭喜发财， 利是斗来 有蚊唔要 100蚊大落袋， 我係话得到相同嘅祝福啫，恭喜恭喜。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 Kitty、 阿欧、林慧、白元浩， 神光第一线，虎年帮你打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神光财经第一线。 初二快乐，今日继续有咧著名股评人啊黄德基先生咧同我哋咧新年啊都上一上呢个财经堂先啊吓 ，Dicky 早晨啦， 新年进步，祝各位港台听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最紧要咧就系、是、好似我名咁咧，得心应手，机不可失啦。 冇错啊，咁啊我咧初一嘅时候咧都留喺屋企，咁啊冇出去拜年，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啊录 YouTube 咧就首先 sub 咗一样嘢先啊 ，sub 咩啊 ？subscribe 咁啊就系、是、subscribe 咗 Dicky 嘅 YouTube channel 先、 啊。咁啊， 哎呀，喂，我温故知新睇到好多，有啲机会咧我就错失咗，因为咧冇揿个小铃铛。即系揿嗰个叮叮啊，即系要提示住我咁样噶嘛，系咪先？ 喂，嗱， 不过咧 ，Dicky 啊，讲开呢啲提示咧，其实啊，联储局咧就加息啦，有冇机会影响？譬如好多供楼人士啊，我自己都系啦，咁啊，供紧层楼，好惊、啊，喂，会唔会加息啊？会影响？喂，嚟紧会唔会话供楼嘅成本会上涨啊？咁、我知道 Dicky 咧就即系财金达人嚟噶嘛，唔系净系股票会可以报及得到，喂，其实咧喺个 MPF 啊或者楼啊都可以帮我哋即系提点下啦。咁我哋先讲下楼市方面啊，或者联储局加息对香港嘅楼市有冇机会有影响咧？喺今年虎年入边， 好嗱，即系又同大家叫做唔敢讲话上课啦，不过等大家咧好简单咁了解一下，即系由成个世界嘅大环境。到我哋嘅香港，甚至乎你自己嘅投资，包括就系房地产，相信大家都好关注啦。咁嗱，首先讲下咧，就系呢一个美国嘅货币政策。咁佢老远噶吓，即系时差都有十几个钟，点解会同我哋有关？咁大家都知啦，就香港即系有呢个联系汇率，咁唔系话唔喐得嘅，咁其实都喺强弱方保证范围嗰个好少嘅区间里边上落。咁但係一句講曬咧，就係美國嘅貨幣政策咧，好影響到香港，好影響到港元，好影響到香港啲銀行嘅操作。 嗱，成日都聽到話，香港唔驚水浸噶嘛，銀行體系結餘大把錢。咁嗱，呢個的而且確都仲係事實。咁所以咧，如果要簡單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是、香港個貨幣政策，譬如話當美國加息嘅時間咧，其實咧都係點樣，都係呢個逢七七嘅關係嚟嘅，即係佢又加，咁我哋都要跟嘅。不過可以慢少少個步伐。嗱，講到美國咧，當然就因為喺應對住呢一個。即係疫情啦，咁又再重蹈覆轍，或者舊調重彈，又再攞翻佢嗰啲咧，即係每一次出事都要攞出嚟嗰啲嘅叫做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咁啊，唔係淨係將個利率啊較到低喎，即係話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又之前落翻去一個超低嘅位置啦，嚇咁就係零到零點二五，咁啊歷史就唔係未見過嘅呢個低位，見過噶啦，每一次啲經濟危機啊、雷曼啊，咁樣都會係咁樣。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而家講緊聯儲局咧就要所謂嘅縮減資產負債表。咁點解咧？因為量化寬鬆另外一招咧，就係、是、定時定刻咧就係、是、買債嘅，當中咧就包括咧就係、是、聯儲局即係、就是、自己啊，就將個利率搞到咁低之餘咧嚇，咁、啊、所謂嘅無限地咁樣繼續咧個市場度咧就係、是、買債。咁點樣咧？咁曾經咧、啊、都有個咁嘅操作，就買住最多1200億嘅美元。咁有咩效果呢？咪就是、一路買嘅時間令到個債價繼續升，而個債息就落，咁咪將個所謂嘅孳息率嘅 yield curve 咧就撳低佢，咁咪點樣？肯定係有幫助，因為第一就會令到咧美國政府咧借錢，因為話曬佢都係全球最大債仔嘛，即何謂嘅呢個美國國庫債券咪就係佢借錢嘅欠單咯，簡單啲講。咁所以好啦，嗱講到呢度咧就講遠咗啲嘅，嗱咁不過起碼都等大家知道就係而家咧佢就話要調翻轉嚟做咯，即係話慢慢加翻個息啦，唔再買債啦，三月完全暫停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當然個債券嘅收益率，即係或者個孳息率咧，就繼續咧就抽高，債券嘅價格咧就繼續回落。嗱，講到呢度，大家應該聽明白嘅嘢就係話，如果債券價格回落咧，假如你買咗呢一個，譬如話當係 MPF 裏面係有啲債券基金咧，其實都不利嘅，因為個債券嘅價格咧係會回落咧，就會令到咧呢個債券基金咧可能出現下跌嘅情況。咁所以喺一個加息嘅週期咧。咁就盡量就唔好揀咁多債券啦。咁但你話，哎呀，咁佢保本㗎喎，咁點算好啊？咁可能呢你就要再選擇另一啲嘅投資，即係如果純債券，甚至乎特別係美國嘅債券呢，咁可能就唔係太理想。咁再加埋，因為嚟緊美國都會好果斷、好快，咁今年即係最少而家喺期貨市場反映加四次息啦。咁加息嘅預期之下咧，繼續升温咧，除咗債券價格係會回落咧，咁股票市場都會比較動盪，因為每一次喺加息嘅周期裏面咧，都即係講緊經濟過熱啦，咁即係聯儲局要做嘢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會利淡股市。咁所以最近可能大家發現，哇，好似好唔掂喎，得嘅 DMTF 咧，好似樣樣都跌咁樣喎， 係啊， 好似淨係保本嗰啲唔跌嘅啫喎，咁呢個就係暫時。短暫性一個好無奈嘅現實，咁但係其實最後呢啲 MPF 咧都係好長線嘅投資，承受得起風險嘅，即係唔退休攞唔翻嘅，除非移民嘅啫。咁所以簡單啲講，就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即係均衡啲嘅投資組合，因應住你嘅年紀啦，承受風險能力咁都 OK 㗎啦。 嗯，咁啊，今日咧唔止食年糕啊，仲食咗粒定心丸。咁啊，多謝咧金利豐金融集團咧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哇，幫我哋咧睇睇個局先啦。即係有陣時你過年過得平安咧，都係重要嘅。咁多謝 Dicky， 喂，聽日再揾你。讲多少少楼市方面啊，好唔好啊？唔该晒你 ，thank you。 通，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優惠咧，講下啲好人好事啦，不如即係過年嘅時候咧，即係除咗大家顧住屋企人開心咁啊，食個團年飯啊、開年飯之外咧，咁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咧都需要即係幫下手嘅，咁先至可以食到一餐豐富嘅開年飯嘅喎。咁啊有間社企餐廳咧，銀杏館咧，其實佢哋不嬲都有做開，即係向基層市民咧提供免費嘅開年飯嘅。咁啊今年咧雖然受疫情影響啦，不過咧亦都唔例外，即係冇咗佢哋送暖嘅。咁啊，日前宣布咧，就喺今年年初二，即係今日啦，就會繼續咧有呢個派飯嘅傳統。咁啊，提供咧一人份量嘅迷你盤菜俾有需要嘅街坊，哦、真係非常之暖心啊！ 暖在心頭啊！ 係啊， 即係盤菜已經難整啊！大家知道盤菜唔同打邊爐唔同，佢唔係求其啲嘢擺曬入去滾滾滾滾滾噶。 係啊， 佢每一樣嘢都要自己做咗先。跟住先砌落去， 再排落去 咁样，系啦。咁佢一人份量咧，即系佢要好多盘，佢都要好有心机去到整出嚟。 系啊，咁同埋非常之贴心嘅，佢咧就即系里边咧，亦都即系好丰富，即系唔系话叫做盘菜咁，但系咧嗰啲料就唔靓嘅。咁佢有好多好嘢食噶，都有蚝豉啊、发菜啊、大虾啊咁样等等嘅菜式咧，即系一个好靓嘅盘菜。咁希望收到嘅朋友咧都可以开心过年，重要系独立包装嘅，咁啊等你可以咧即系带走享用，非常之贴心。 除咗系攞个意头之外咧，最紧要攞到份心意。 系啊，系啊，即系你饱唔饱，其实真系会摆到好厚啊。但系你攞到嘅时候，嗰个感觉好舒服啊。即系你见到啊，原来社会上都有好多人咧系互相关心，嗰个爱嘅感觉咧系真系感染到人。 今次两个人都有啦， 系啊， 食得饱 又食得饱， 又会 又有 爱 心， 爱心啊， win win 啊呢个 真系啊。咁啊，同埋佢哋即系好希望即系弱势嘅基层咧都可以食翻一个丰富嘅开年饭，人人无忧米。 系啦，如果即系可以攞嘅话咧，就煲多个饭，煲多少少，哇送饭，哇！盘菜送饭我自己又好中意食啊！呢、這个啲汁咧捞埋落去嘅时候，我真系无敌啊！系咪新年嘅时候，梗系日日都要食翻餐饱先得。 不过今年咧，即系成日都话我哋唔提议大家出去拜年啊，多啲留喺屋企啊。咁当然就希望大家你真系留喺屋企，但系唔好留咗喺屋企之后咧。好似平時咁樣，你又唔講嘢啊，佢又唔講嘢啊，你又翻埋閂埋房門打機啊，就不如好好利用呢幾日喺屋企，大家一家人相處嘅時候，一齊去做一啲嘢，即係譬如傾下偈又好，一齊坐喺度，甚至乎你上網又好，睇下電視又好，一家人齊齊整整，盡量爭取呢啲時間。因為平時都叫做你有你走，佢有佢去噶啦嘛，各有各做嘢，唔會傾偈噶嘛。橫掂，如果大家都有一個咁長嘅假期咯，不如大家坐喺度。即係感受一下家庭嘅温暖， 繼續網上拜年咯。即係嗱，你一家人譬如坐咗喺度啦，咁你做咩咪繼續坐喺度，然後咧就開住個電腦，咁啊打電話啦，可能先打電話俾三姑姐，同三姑姐傾完一輪啦，跟住又再收線，又再打電話俾可能打俾爺爺咁樣。 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好似浪費咗呢幾日嘅假期咁樣。 係 啊， 同埋咧，我哋即係過年食飯咧，會特別即係豐富啲啦，喺屋企咁啊，會坐耐啲嘅，即係比平時咧，你可能喺屋企食飯咧，或者快快脆脆食飽咁，跟住就入翻房做自己嘢。咁但係過年嘅時候咧，因為即係嗰個氣氛啊，令到大家坐埋嘅時候咧，嗰餐飯都會食得耐。咁可以多啲機會去傾下偈。 過年食飯咧，食完飯我有陣時都會翻去房做嘢嘅。但係即係過年啊嘛，就一年，今年年廿九啦。食完飯之後咧，我都會留翻喺個廳嗰度。 今日年初二， 唔係即係之前 今年嘅 係啦，係啦。 咁話今日年廿九， 口罩衰， 時光倒流。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你即係 feel 到咧，係要有啲不一樣。即係嗱，譬如我自己爸爸啦，我都想俾個仔仔覺得你年廿九、年初一、年初二同平時咧。嘅感覺係不一樣嘅，因為呢個先至係有一個 message 咧，俾到大家就係而家真係過年啦。雖然佢都其實佢好恨啊，佢好恨同我講話，爸爸我好想去拜年啊咁樣，因為對佢嚟講拜年，佢真係好想去拜年。佢鬥利是都係其次，佢中意睇人哋啲全盒。 哦，即系食嘢系嘛？ 系啦， 咁奇怪嘅佢嘅嗜好， 因为咧佢又去啲邻居嗰度嘅时候，佢周围望人哋 啲嘢， 揭人哋全盒有冇啲 咁样啊？你医生打电话嚟，你唔问下佢？ 点解个仔咁中意呢一样嘢？睇下医生啊，使唔使？ 即刻约啊，你医生啊，系嘛？ 又我仔好中意睇住啊， 借啲嘢同阿李医生网上拜年先，咪顺便睇睇佢啊！而家医生佢唔知点解咁中意睇嘢咯，啊，周围揭人哋啲嘢睇， 都 系 好奇心旺盛嘅一种啫。 中意食糖啊嘛，咁啊，所以咧，佢啊，即系有机会嘅时候又买翻啲糖俾佢啊，因为有阵时佢见到同啲邻居，就算邻居我哋都网上拜年嘅时候咧，啲邻居会开个传单俾佢听下，你要睇个传单嘛，我开。俾你睇，跟住 zoom 个镜头俾佢睇嘅时候咧， 咁啊得意喎，凑佢个仔又易，即系通常譬如话而家啲小朋友扭计咧，就要开个电视或者开个手机俾佢。 你而家开个传统， 开个传统俾佢，佢就好开心啦，咩都唔使，又唔扭计又唔食嘅。 咁你屋企嗰个唔使摆翻埋啦， 系啊， 长年摆喺度咯，一有咩事咧，个 小朋友喊， 你佢唔想开电视嚟睇啊？家规严啊，有阵时未必下俾佢开电视啊嘛。 呢啲啊，家家有本啦，难我系不方便啫，讲多句。 始终是你自己小朋友、啊， 唔想佢沉迷啫，吓唔想佢沉迷，咁咪俾个时间佢咯，系咪？咁所以你话如果呢个时候咧，就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咁啊利用嗰啲电脑，利用科技去拜年，咁啊仲好啦。咁啊，除咗系香港嘅朋友，你可以科技拜年之外啦，同老板拜年啦，同外国嘅亲友亦都拜年，同外国嘅朋友又可以拜年咁样。咁有啲譬如以前读书识嘅嗰啲，好耐冇揾嗰啲 friend， 咁咪藉住呢个时间，大家有时间啊嘛，有空间嘅时候，你咪揾佢哋咯，系咪？即系去咗外国嘅华人，佢哋都好中意即系中国嘅气氛噶嘛，佢哋未必感受到香港过年气氛，你咪打电话俾佢哋咯。 系嘅， 系咪？而家最好，而家呢个年代唔使好似我细个咁，我细个我阿妈你就好俾心机，又好忙咁啊，打电话去华侨嘛。打翻印尼啊、新加坡啊，唔同地方嗰度咧，就同啲親戚咧就講恭喜發財嘅。咁細個咧，只要我哋即係我同兩個家姐一嘈嘅時候，就俾人鬧嘅。因為細個講長途電話咧好貴嘅。而家就唔同啦，而家你都係寬頻咁樣個個上網，係咪？呢都係有限錢。 係嗱，即係題外話，雖然話以前就貴，而家就即係好平咁樣講啦。但係調翻轉頭，以前你會好珍惜講嘢嗰一分一秒，因為貴啊嘛，所以你就會。喂，有啲咩想讲啊？快啲讲，快啲讲！你会好听得好入神， 写晒稿噶嘛？ 我爸大部分时间嘅讲长途电话嘅时候，都系我嚟闹紧仔嘅，即系闹紧我。 但系佢都系 唔好嘈啊！长途电话好贵噶， 都系关心嘅种啊。 系咁啊，你咩话？ 而家咧就可能同你平时打个电话俾隔篱屋或者普通朋友一样咯。你唔会珍惜啊，即系冇嘢啦，好啦，系咁啦，即系会系咁样， 比较 hea 啲系嘛，即系唔会打醒精神去倾呢个电话。不过我又咁谂，有时候咧，我自己有一班朋友咧，唔系话成日都会见，咁不过咧每逢呢啲大时大节咧，都一定会即系想约一约出嚟，即系大家喺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啦，叫做都会见一见面。咁呢个传统其实维持咗，譬如你系有一啲中学嘅同学喂，咁你数翻转头都成即系廿年噶咯，可能即系嗰啲友谊咧，咁你又会觉得啊，都有时谂翻转头，好似都几窝心咁。虽然呢啲好似好循例嘅啊，每年就约一日见一见啦咁样，咁但系你能够 keep 到呢一个嘅传统。同咧都唔容易噶， 见到面仲认得啊嘛， 每年都见咧都仲认得嘅。如果你话隔多三几年咧，就嗰个冲击会大啲咯。 唔系，如果见到佢个人系靓咗咧，你又会怀疑咧，背后就讲咯，哇，点解 打咗针咁样？唔系，不过我哋呢啲咁熟嗰啲咧，打咗针都会讲噶。 面前讲啊，喺边间打啊？ 唔系嗰次我哋见咧，有个人咧，佢唔除低个口罩喎。咁跟住我哋话做咩啊？佢打咗针，全部人都信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日系一年嘅第3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32日。1920年2月2日，当时嘅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视为第一套法定嘅新式标点符号嘅诞生。标点符号是书面上用于标明句读和语气的符号，亦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西方标点符号在16世纪主要有朗读学派和句法学派，到18世纪则采用西欧的标点方法。2月2日出生的朋友具有优雅高尚的气质，

陈柏宇。 你不解这个心机，别他在我身边。 难道喜欢处女座？作曲林家谦，作词黄伟文，主唱林家谦。 甜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结局野祸。 Mega Hit 作曲 Hanif Hetmanic Seb Severi Mons App Eric Salen Jeremy G Daniel Kim 作词黄伟文，主唱 Anson Low 卢汉廷。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今个年29年初一同年初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财神到大现场， 欢迎听众到二台 Facebook 专页留言，或传真到23396453点唱。 轻谈主持刘佩龙会一一读出你的恭贺说话， 恭祝你同你的挚友有个生龙活虎健健康康的新春佳节。 记得年29年初一年初二深宵二至六， 轻谈浅唱不夜天，财神到大现场。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陈永生导演。 Hello,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早晨， 咁啊，導演咧之前好耐隔咗，哇，都我諗超過一年時間啦。上次同你傾偈， 哇，嗰陣時應該2019年， 2019，係啊，真係 光陰似箭啊！ 但係我想講，我之後咧周不時都有見到你喎。 係咩？邊度咧？ 係嗱，有一次咧就係阿敏大人套戲啦，咁我就有去客串啦。咁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我啦，已經 點會唔記得你啊？ 有一場咁樣就。做你的太太，不過就冇對白。 話曬都係一場夫妻， 跟住但係咧嗰場夫妻之後咧，我都再有見過你嘅，咁但係我又冇好冒昧咁特登走埋去同你打招呼，因為原來咧我發現啦，導演你即係本身咧都好中意去睇戲下嘅，我幾乎。即係我又唔係成日去睇首映嘅，咁但係我每次去咧咁啱我都會見到你嘅出現。 咁有緣 嘅 咩？我哋 係啊，你係咪都一得閒都會去下，即係周圍去參詳下、八卦下？ 都想，因為一定中意睇戲啦。咁同埋通常啲傳媒朋友叫得去睇嗰啲戲，都應該有翻咁上下水準噶嘛。係 係。 咁同埋都坦白講，都互相幫手啦 ，friend 底互相幫手，即係大家即係電影業，無論港產片定華語片定係西片都。好，其實多少宣傳會好嘅。咁譬如如果揾得我哋去睇，我哋有少少社交媒體會幫手推下，咁都係對大家一件好事啊嘛。咁所以就到都去嘅。 係，再者咧，咁我又有睇你自己啲社交平台啦。 係， 咁我發現都幾好睇嘅。 多 謝你啊！大家 at 我新年嘅 page， 係 哈哈哈嗰度。 係新年哈哈，多謝曬。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雖然好耐冇見，不過一路都好似有睇到你嘅消息咁樣啦。有時候見到你嘅真人咁樣啦。 多謝多謝。 係啦，咁啊好開心啦！你最近。就有套新戏准备就推出了， 系啦， 系啦， 泛戏攻心， 系 啦，咁一套爱情与家庭并重的电影嚟嘅喜剧，系啦。 首先角色嗰方面已经好劲啦，我睇咗张 poster， 嗰个人马系点样可以凑得成嘅咧？ 好开心，我今次揾咗即系好似 Fanos 攞六粒宝石咁啊，即系我有六个好到不得了嘅演员，黄子华啦，张继聪啦，邓。 麗欣啦、黃婉芝啦、林明晶啦，仲有新人陳湛文啦，六個都係好好戲，仲好有個人特色嘅演員。咁今次我可以坐得齊咯，咁我非常之開心。咁佢係一套愛情與家庭並重嘅電影嚟嘅，就係咩咧？就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大哥黃子華，咁佢其實就係同阿聰就係義父義母嘅兄弟。 嗯， 咩叫義父義母咧？就係佢爸阿子華嘅爸爸就娶咗阿聰個媽媽。所以就兩個人做了哎呀兄弟幾十年，咁點知爸爸媽媽又再生多個三佬，就是好像 half brother 咁，所以就拉埋三個叫做兄弟啦。咁、就一起住在爸爸以前做叉燒工場的嗰、那個工廠大廈入邊，咁啊改建咗變咗屋企，咁原本就相安無事啦。咁大佬咧一路以嚟有一個念念不忘，已經分咗手成三年都忘記唔到嘅女朋友啊鄧麗欣，咁都算啦，跟住都係掛念自己嘅女朋友啫。咁點知有一日二佬翻嚟一家人食飯，大哥啊！ 介绍你识啊， 佢系我新女朋友，就系Steffy 啦。咁大佬就好呆晒啦，但系二佬当年知嘅，其实见过嘅，但系喺二佬嘅角度就 系、 嗱，你哋都分咗手三年啦，咁我真系中意佢，咁你又话冇嘢啦，好似成日讲到，咁我真系好中意一个女人，点解我唔可以同佢一齐先？ 又好似 咁，于是好有道理，咁于是真系开始咗，咁大佬梗系要扮冇嘢啦，咁我赞成，梗系好啦，咁机缘巧合仲搬埋入嚟住添，咁日日都喊督鼻，咁大佬另一方面就系一个。小妹妹阿林明晶就好仰慕佢嘅，咁啊成日话想，因为细个嘅明晶细个咧就系阿子华 fans 嚟嘅，就系子华喺某本潮流杂志度影相，好出色嘅摄影师嚟嘅，所以佢好仰慕佢，咁就依 approach 佢，咁啊但系子华开头都婉拒佢嘅，但系自从阿二佬带咗个女朋友翻嚟之后咧，第二日阿子华就带咗阿明晶话，我女朋友啊， 示威 系啦，半示威半令到大家好过啲啦，即系我有着落啊，咁但系明晶又唔知面前嗰、那个。Steffy 就是大佬以前念念不忘的 Steffy 嘛，咁於是就一片混亂啦，屋企咁再加埋搞緊子弟戀嘅三佬陳湛文同阿黃婉芝，黃婉芝就係大廚喺度負責晚晚八點鐘開飯煮餸俾大家。 我有睇到條 trailer 係啦，咁所以、 那個、苦瓜姐你都 苦瓜姐你都不得了，咁所以成件事就係喺一個混亂嘅家庭入邊，但大佬點樣修成正果，可以咬翻正成個家庭，兼且佢哋嘅愛情咧咁樣。 就咁聽已經覺得好豐富。同埋嗰個角色都令到大家好期待，即係你頭先講嘅幾個名字，即係有啲就啊子華神啊，咁另外譬如遠之嗰啲啊繼聰嗰啲，你都 feel 到係即係笑彈會 喜劇底㗎啦， 會百出㗎啦。咁但係我更加想知嘅就係、其實即係我知道導演你。每一套電影背後其實都會有一些思想想帶出來，有些 message 不是只是笑那麼簡單的，尤其是我看 trailer 第一句我想都有一點點題的作用，即是講到吃飯，為什麼要用吃飯這個場景去到開展那麼多個故事呢？我想是不是都有一點意思，或者你是擺了一點自己的感覺下去呢？ 其實我覺得我最想講的東西就是、家庭，即係當中遇到啲咩問題，最緊要要去面對咯。咁點解係講食飯呢？就係食飯就係最好嘅一個面對嘅場合啦。因為我哋香港人又好點都好，有時各自會匿喺房啊，玩手機啊，其實唔會見面噶嘛，同一間屋都。但係我哋畢竟咧，每逢食飯嘅時候，你總要出嚟面對。咁所以佢一來又可以提供到一個好好嘅戲劇元素俾我啦，就係、成家人我之前佈下好多嘅伏線，一到食飯嘅時候就砰砰嘅可以爆炸啦。二來亦都係我嗰份精神就係、你出嚟面對。大家遇到有咩问题，你摊出嚟啦。可能有啲位真系要爆一次，咁咪爆咗佢咯。爆完可能你哋大家可以修成正果，面对翻咧。咁，我觉得家庭就系一件咁嘅事咯。所以我好想讲呢个题材。 哦，你咁样讲咧，我即刻脑里面有少少自己嘅画面浮咗出嚟，就系细个，譬如你同屋企人嗌交，即系你同阿哥打完交又好，或者阿妈闹完你一餐好劲嘅，大家匿埋喺房。但系你到食饭嗰时间咧，就硬系 死 啦， 死 死 地气都要出， 系啦，即系嗰个出到去唔知点啊，咁样即系 出又落喎，出又落喎， 系啦，咁你唔出你又冇嘢食喎，咁样就系有嗰个机会去到即系拉翻埋大家，或者系一个叫做俾大家落台阶嘅位置都好啦。 系啊，所以一家人就系要面对，我成日想讲呢样嘢。 系，咁今次同呢一班演员合作，你自己觉得点样咧？ 啊，好开心啊，因为我哋个沟通好好，因为今次是好，我九成时间同一间屋入边发生， 系 咁就几个伏线摆好晒之后，就我 入面有四餐飯都是爆炸氣嚟嘅， 嗯嗯， 即係之前鋪好多嘢，跟住一食飯嘣啊爆一單嘢，跟住之後又鋪下一餐飯又嘣嘣咁樣。咁變咗咧演員之間個默契好緊要，即係一張長台六個人咁樣，咁即係華山論劍嚟嘅，少一分功力都死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就其實比其他港產片用多咗時間咧，就係，我哋之前預多咗兩日去圍讀劇本，所有演員齊曬喺個完整劇本度大家讀一次，大家討論你個角色點，你會點演，你點演咁我就點演咁嗰種，跟住之後再預多兩日係排戲啊，直頭，即係喺現，可以我哋個景搭出嚟噶嘛，即係喺個工作，即係租咗工作，但係跟住由零開始重新搭咗一間屋出嚟，咁所以喺入邊，我哋喺嗰啲位度原本咁齊人排一次戲，排咗幾 round， 即係嗰啲最主要嗰幾場戲，咁而家大家喺嗰個默契入邊熟落咗，同埋經歷過呢排戲同埋讀之後咧，大家對個角色都深入咗，同埋我每次嘅創作都係啲幾互動嘅關係嚟嘅，就係，是，演員嘅 input 我係會接收嘅，因為畢竟最後演嗰個係佢，我成日會個理論係，如果佢唔信，佢唔會做得好嘅，所以我哋每一次即係我覺得係成班人跳咗一 part 好玩嘅舞咯，大家互動之下，去成就咗個故仔出嚟，所以今次六個演員都非常之好， 係就咁聽落去，其實都覺得有好開心嘅氛圍喺度，但最後會唔會都係有啲感動位出咗嚟嘅咧？ 係㗎，其實有笑有淚嘅套戲都，因為我自己就好喜歡近呢十年八年嘅韓國電影，我覺得佢哋嘅拿捏個通拿捏得好好嘅，就係，幾好笑嘅戲都好，佢個感情係建立喺一個真實嘅情感度，咁，所以最尾都係會令到你有一種温馨啊感人嘅感覺。咁我好想做到呢個效果，咁所以今次其實都有別於傳統嘅可能港式喜劇，就係，是，以前港式喜劇可能會兩個人係咪喺埋一齊，我鍾意你，你鍾意我，其實好可能比較淺薄啲嘅，或者平面啲嘅，跟住之後就話失戀跟住喊咁樣。但我今次其實係頭先嗰個咁多瓜葛嘅感情咧，我同啲演員都度到好深入，究竟點解你嘅成長背景會引致你會做呢件事？ 係 咁變咗佢哋個感情係建基於真實嘅。 嗯， 咁所以只不過佢哋處理方式可能荒誕一啲，或者個處境荒謬一啲。咁所以佢哋到後邊開始要拆彈嘅時候，其實應該要有嘅情感都照樣會有，會爆發翻出嚟，所以都係一個好期待嘅作品咯。 係都好期待嘅。咁我哋都唔劇透太多啦。頭先啊，導演都已經好淋漓盡致咁樣演繹咗成個故仔，再問咧就穿崩啦。不過我好同意嘅就係，即係可能尤其是喺呢一啲嘅非常時期啦，即係大家停一停諗下嘅時候，可能一講到屋企人啊，或者身邊比較 close 嘅好朋友啊嗰啲咧，即係呢一啲話題咧，嗰個觸動都會比較大啲啊。可能真係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有好多嘅感受，或者覺得真係要珍惜身邊嘅人啊咁樣，所以呢啲題材咧都係更加能夠打動到人咯。係 啊，希望大家會喺入邊攞到一啲 message 離開，攞到份温暖離開啦。 係啊，到時會支持啦。咁啊，最後都想問一下導演啦，即係講到一家人食飯，有時我又見你又po下太太煮嘢食嘅相片啊，你哋又係點樣嘅咧？即係自己屋企人食飯。 我自己屋企人食飯，我哋好簡單嘅，因為我食嘢好淡嘅啲味。咁，我係咁，我同我太太都同埋我仔會煮飯啦。咁我太太都係煮西餐多。都有啲中餐，但係都係西式煮法啦。即香港呢一代嘅女孩子都係西式煮法啦。咁但係都係一啲清淡、清淡啲，同埋好簡單。但係我自己娘家，即係我翻到我媽媽嗰邊咧，就好豐富嘅，餐餐都好豐富。因為我個媽嘅潛意識係覺得我哋會餓親咁樣，不停咁煮好多嘢食，同埋我媽煮嘢好叻嘅，咁即係佢刁轉嘢都會自己煮。咁所以我由細到大都係食。慣好嘢大， 有食神， 有食神嘅，有食神嘅。 好啊，咁啊，希望導演呢套《飯氣攻心》嚟緊就大受歡迎啦，大賣啦。咁啊，希望個個都想食乜就食乜，咁啊最好啦，百毒不侵。 好啊， 好啊，新年陳永新導演今朝早多謝你上嚟， 多謝曬 Kitty。 六婶，三太公，大众海台立面似莲蓉，又放工打残梦，围埋砌几圈论啊论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 上 三只公。 度高鸭都三标二五六同，接正鼓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荡眨眉眨眼打龙通，系咁松正衰功，难为氹啊仔会浸啊浸蛟龙。乱咁扎真细空，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行满空果正种，岌岌共好似大大灯笼，大上功小上功，如老千啲章法乱晒大龙，顺炸糊包出重，氹氹转好似大呀大灰熊，执咗位起过风，而灯换凳洗手食烟烫柜桶，转下运确唔同，一连锤廿几铺我路啊路宽容，运一息碰七同，一砍八板发财做眼降红中，六八同叫卡窿，原来咁啊巧佢系又系七同，掘尾窿起细功，大四起揸晒南北细洞，早派讲天冲，频频满啊唬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农历新年就同大家讲下同过年有关嘅街名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乜嘢咧？炮仗声嚟嘅，炮仗声喺香港咧就应该好难听得到，除非系听生意 fact 嘅啫。咁但系香港唔俾烧炮仗，点解有一条炮仗街嘅咧？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炮仗街九龙城，1926年命名噶噃。嗱，二十世纪初嘅时候，香港历史上出现咗一个叫做爆竹大王，佢名字叫陈兰芳。咁佢本身咧就系东莞人嚟噶，咁啊喺自己嘅家乡咧咁啊做呢啲爆竹啊、烟花啊，并且大量出口。再睇翻历史，1916年嘅时候，原来经香港政府批准，喺旺角咧就开咗一间啊佢自己嘅爆竹厂，并且佢可以出口到北美，又仲有澳洲啦、孟买、南非同埋东南亚一带，销路越嚟越好，求过于供，即系佢搵大钱啦。随后更加九龙城码头一带自建工厂，面积好大噶，工人都有1000个。 哇！嗰、那个年代个工厂有1000人咧，好犀利噶。去到1926年嘅时间，佢更加咧将佢业务扩充去到澳门添啊，获利丰厚。去到抗战时代，佢已经稳占咗全国爆竹制造业出口嘅控制权。咁但系讲到做生意，梗系有起有落噶啦。不过点都好，九龙城炮仗街就系因为呢一个地方以前有炮竹厂而命名嘅。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嚟到年初二，今朝早 Kitty 继续揾到扮靓达人超 B， 同我哋讲下拜年嘅时候着衫有啲乜嘢要注意。寻日就讲咗同长辈拜年啦，今日不如讲下同另一半去拜年应该点着衫好呢？ Kitty 你好，大年初二咧，继续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啊！嗱，如果咧你今日咧要同另一半去拜年嘅话咧，我就觉得有啲衫咧就千祈唔好着嘅，尤其是女仔啦。如果你陪佢去拜年嘅时候咧，着得好性感啊，或者着得太小布嘅话咧，其实都唔系几好嘅。即系可能啲长辈啊或者朋友觉得，咦，点解你咁性感嘅？咁同埋呢几日冻啊嘛，即系千祈唔好着到咁小布啦，着翻件褛都 OK 嘅。咁如果男仔嘅话咧，咁啊唔好乌里马叉啦，咁啊着得斯斯正正啲系好嘅。或者咧，我亦都提议啊，大家咧不妨咧可以着下啲情侣装嘅。咁情侣装咧唔使一式一样嘅，我觉得某啲 items 咧，你哋可以着到一齐咧系同一样嘢嘅就 OK 嘅。譬如大家都着件卫衣，咁可能你系着红色，我系着白色，咁可能个 print 咧系一样嘅话咧，咁都 OK 嘅。或者对鞋咧，可能系情侣鞋咁样一齐咁样一对咁样咧，我觉得新年嘅时候咧个气氛都开心嘅。咁当然啦，如果你两个中意着啲咧中式衫嘅话咧，两个咧着件中式衫咧，咁都 OK 噶，衬咗夹咗嘛。 你哋过年兴唔兴买件唐装衫嚟着下咧？ 以前咯， 系。 出镜啊嘛，即系要见人嘅时候咧，着件呢啲衫好似好啱数咁样。 系啊， 但买咗先后悔。 点会后悔啊？ 一年着得一次。 咁但系你年年都着嗰件、啊，我觉得好抵、啊。 梗系啦。 同埋咧，嗰阵时有得买嗰啲双面噶嘛，即系一边 反转 又系啦，两只色。 面嗰就系蓝色，跟原来个底系金色嘅。你出年着金色嗰面啦。 系啦，咁你又 roll 翻起只袖咁啊，见到好似诶、哎、有啲嘢睇下。 但系我年青嘅时候咧，望见啲譬如一家人，特别系两公婆咧，着住。嗰啲情侣装咧，我心里边秒嘅，使唔使啊？使唔使咁样啊？跟住再过分啲嘅就系连埋个细路啊，三个都系咁样着咧，使唔使啊？ 再温馨啲嘅，连埋屋企嘅宠物都着埋， 咁我又冇见 整埋，我有见过，我有一家四口就 系 其中一个咧系只狗狗嚟嘅，咁就着同一个 color tone 咁样。 即系我见过最极致咧就系两公婆着咗件嗰啲好似棉衲咁样嘅唐装啦，细路都着啦，跟住个细路仲要买顶嗰啲即系。 帽仔系嘛， 笠住佢个头嗰啲咁样咯，啊，使唔使啊？ 系一年一次， 系啦，一年一次。我细个咧，我阿妈就未必买咁多唐装，但系因为冬天嘅关系咧，佢就会觉得我着棉衲，着棉衲都有好有嗰个 都有嘅 啊，过年嘅感觉噶嘛。咁但系棉衲咧，而家都好少卖啦。因為而家通常啲人就慣咗，可能咁係洋葱式著法啊，著多幾件多啲配搭啊，感覺上靚啲。棉衲我都好似仲有一件喺屋企都應該鋪一層。 你想買都未必買得到 嘅呀， 棉衲而家 佢國貨公司應該有啊嘛， 幾難買得到㗎啦，其實都 可能要去國貨公司。 係啊， 真係。不過你棉衲咧細個著你會覺得好臃腫㗎嘛，咁你唔識欣賞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你大人大咗咧，新年就真係會想著下唐裝嘅。我自己之前嗰幾年有可能因為做嘢啦，即係都會想揾嘅。佢又冇規定你要著，咁但係你又會覺得 好似啱數啲。

政論指目前港府抗疫只有谷針一個途徑，在連氹大客之下已經接種第一針的適合人口被推高到八成，但是港府依然不肯服市，又將龍門搬到九成接種率，並且再次怪罪長者接種率偏低。港府專家許樹昌亦都明言，有染疫的長者打了兩針，樣本 CT 值一樣達到11，即是病毒量極高，踢爆單靠打針就能夠成功抗疫的假象。雪上加霜的是，科興在國際期刊提出數據，只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根本難以減輕 Omicron 重症，必須接種第三針。政論說，港府就一味叫人打針打針，所謂九成接種率，如果只計第一針，防疫從何談起？到時是否又要推諉市民不肯打第三針？《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新年新希望，我李志刚祝大家虎年行大运。 我是 Mimi 罗敏庄，虎年来到了，我们今年一定虎尽甘来，龙精虎猛。 我阿土呢就祝各位听众今年如虎添翼。 我 TV 就祝各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学生哥今年学业猛进。 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他啊。 大家好，我是李成泽，今个新年我会出现在美元康空，虎虎生威何新岁。 约定大家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大家过一个最开心的虎年。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啲线，寻觅最真。 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arbie。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我就祝你咧，就样样嘢都顺心顺意，越嚟越靓啦！ 是啊，我最紧要恭喜你呢，身体健康，样样都是顺顺利利啦。 是啊，样样嘢顺心顺意就最好的，我都觉得。是 啊，这个真是最重要，不是就是那些什么心想事成。你心想未必是事成，有很多东西都可能会令到我们呢都是估计不到的。 嗯， 即是好像过年呢，啲小朋友呢行为啊，你发觉哎呀，点解失控啊，咁你有冇咁嘅经历啊？ 嗯，我自己呢就见过有啲小朋友是玩得好癫嘅。即尤其是呢过年呢往日呢，如果唔系疫情关系呢，其实好多时都会有啲大型嘅家庭聚会㗎嘛。咁可能会见到好多其他啲同年纪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啲佢自己本身好少亲近但又好投入嘅长辈，咁就会有呢啲失控嘅情况囉。 去到有时可能呢爸爸妈妈喺屋企嘅规矩呢系唔俾嘅。例如食糖啊，食朱古力冇咁多咁啦。咁你去到拜年哇放纵咁样呢，系通常系啲老人家会问你㗎嘛，你食唔食呢个啊，食唔食呢个，即系全部呢就屋企唔俾食嗰啲呢，佢就可以全部可以食啦。 是的， 不过呢例如好像如果我们有一些过度活跃症啦，又或者是一些自闭症小朋友呢，他对糖分呢是有些敏感的，可能吃了之后呢就会求之你所说了更加失控的。如果呢真的突然间有一些朋友啦或者亲戚呢真的要给很多糖去吃呢，那就令到那个成件事呢就很恶劣了。 个 小朋友即是你可能家长看不及的嘛，因为家长不是即是跟熟晒个小朋友，那他就真的吃了之后呢，那他就开始呢 就是那些活躍的動作啦，啲行為咧就走曬出嚟噶啦。咁、 嗯、 啊，跟住成間屋咧就搗亂咁啦，又走入人哋間房啊，又或者係喺個廳度自己走嚟走去啊，或者係同啲其他親戚嘅小朋友又推推撞撞啊咁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有陣時我哋家長咧，如果係知道個小朋友咧情況咧，就最好主動少少咧，就同啲屋企人啊，拜年咧未必係真係成日見嗰啲嘅親戚，嗯、有時可能有啲真係一年見一次噶嘛。如果我哋冇講咗有呢一樣嘅情況咧，咁而令到咧成件事咧就好惡劣咧，咁就唔想發生啦。 嗯，即係與其留下一個壞印象，不如就講咗先啦。不過咧，我始終覺得咧，我哋嘅社會咧而家都仲係會有少少忌諱嘅，即係可能唔係好想話俾人聽自己小朋友會有啲特殊需要 嘅。係啊，咁其實咧可以 soft 啲嘅，可能你話啊佢唔食得咁多糖啊，咁其實你 cut 都唔食得糖噶嘛，跟、住可能話你不如俾餅佢食啦，即係因為你唔俾佢食，其實對一個親朋戚友咧都有啲尷尬噶嘛，大家咁、可能你俾個選擇嗰個親朋戚友啦，話俾佢聽，咁人哋又好落台，我哋又好落台，亦都唔會係頭先你講啊，就係、是、我小朋友係過度活躍嘅，你唔好俾糖佢食啊，即係不至於係咁嘅。咁咧就希望令到個氣氛又會好啲啦，同埋個細路仔即係始終係有啲唔食得，因為仲有一樣咧就係、是、自閉症小朋友咧，有啲可能係會同佢戒呢個小麥噶。因為個小麥咧亦都係可能係對佢係會有啲影響，都會係有時都要注意啦。有時唔覺意你俾咗嘅話，可能個小朋友咧，因為我哋自閉症小朋友有時可能佢啲腸胃唔係咁好啊。咁、所以如果係食咗一啲嘅麥嘅嘢咧，咁可能會刺激到佢嗰個腸胃咧，就會有啲嘅屙啊或者。是不舒服的，咁所以咧就通常家长咧都会系尽量帮佢系用一啲 gluten free 嘅食物俾佢哋咯。 嗯，即系喺呢方面都要自己小心啲咯。 系啊系啊，因为有阵时你食物里边你唔知嘅，有阵时我自己都唔冇留意咧，有阵时可能我都个小朋友嚟到，咁可能我都有啲奖赏俾佢，咁可能就会俾一啲嘢佢食，咁小朋友能即时食，咁其实我见到有阵时我见到家长咧好紧张，但系可能家长又唔系好好，唔系好好意思，即系话啊。叫個小朋友拒絕或者停咗我唔俾咁樣，呢啲我即係以前都經歷過，咁所以我都明啦，即係喺去到即係拜年啊呢啲時間，咁如果突然間嗰啲嘢我哋嘅小朋友係唔係好適合食，又唔知點拒絕嘅話，咁我哋要做好心理準備咯，即係最緊要家長有心理準備，自己去睇實啦嚇，咁啊令到大家個氣氛會好啲。如果唔係咧，就好似日日都初三咁啊赤口。 依家都應該唔會嘅，我覺得。同埋咧，嗱我自己嘅角度就覺得咧，我寧願開門。见山去讲自己的小朋友是属于哪一个譬如 SEN 的类别啦。咁、你仲可以话埋俾佢哋听啊我的特性是这样的。所以你哋唔好见怪如果我哋可能有啲嘢唔食嘅话呢就唔係因为你招呼不周啊係因为我哋真係可能有啲嘢要戒嘅有啲食物呢要避嘅。咁就仲好。 係啊你係一个好好嘅妈妈。因为呢其实如果我哋作为家长呢我哋将呢样嘢呢收收埋埋呢我哋嘅小朋友知㗎。咁佢自己亦都会自己收收埋埋咧，咁呢一个唔系一个好事，因为我哋要面对噶嘛，咁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噶嘛。 咁呢个都其实系一家人嘅沟通啦，又或者系如果你去一啲朋友嘅屋企，我相信都唔会介意嘅。 系啊，因为好似例如有啲嘅听障嘅小朋友啦，咁有时家长咧就会系一见到有亲戚咧，佢就会叫个小朋友即刻除咗对机咁样都会有噶。咁我就呢、這个我就成日都会同家长讲就系话嗱，第一个小朋友佢不嬲。同人嘅對答係好舒服嘅，聽到人哋問啲乜嘢佢會答嘅。咁但係當你除咗部機嗰陣時候，其實佢係聽唔到人哋問佢啊，你叫咩名？佢係唔睬人嘅。其實佢唔係唔睬，係聽唔到嘛。咁其實呢一個嘅出嚟嗰個嘅後果咧，係比起你俾人睇到你戴機咧，係仲嚴峻咯。即係我就會咁樣覺得，係啦，戴咗機咁你咪即係當佢一個戴眼鏡啊，或者係需要一啲嘅輔助工具去幫佢咯。但係問題佢冇咗嗰個信心去同人哋溝通啦，而令到其他人又對佢有誤解啦。咁呢個就好大件事咯。咁所以我哋真係你嗰個態度就非常之好，就係話我自己嘅有啲咩嘅特別咧，就教個小朋友。自己去主动讲出嚟啊，又或者系如果系细啲嘅小朋友，就由个家长自己去同啲亲朋戚友讲清楚嗰个情况先，咁样 先小人后君子嘛，咁啊变咗咧就成件事就会谐和好多噶咯。 嗯，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会担心人哋唔知道用一个乜嘢嘅眼光去睇呢一件事或者睇呢个小朋友啦。但系我自己就反而觉得每一个人咧，我妈成日都教我，人系冇完美噶嘛，即系我可能系近视，你可能系听觉方面有啲受损或者系听障，咁可能另外一个系失明，又或者有啲残障嘅朋友。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全部都系一样，大家都系人，你叻嘅嘢我又可能唔识，我叻嘅嘢可能我哋又可以互相分享，咁所以又何须介意话俾人听自己有啲乜嘢嘅问题咧？咁 系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谨记呢一个嘅谂法啦，唔会系令到即系大家都好似有啲嘅隔膜咯，即系个隔膜其实好多时就系自己去创造出嚟啦，就系觉得啊好惊人哋点样睇啊咁样咯。 新年都系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和谐嘅节日啦，除咗话即系一家人团团圆圆之外咧，如果你同其他啲人拜年嘅时候，就算今年可能改晒做视像都好啦，特别系需要听清楚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除咗对机，或者唔需要遮遮掩掩咯。 系啊，咁我哋一个新年嘅新开始啦，咁希望今年咧，大家可能有 set 个目标，咁啊定立咗个目标就系话啊，我要将我嘅弱项啊，或者系我觉得同人哋好似有啲嘢唔同嘅嘢咧，就系、是、教我哋嘅小朋友点样去自己去讲出嚟啦，自己作为大人啦、家长咧，亦都系用谂下用一啲咩嘅方法去讲出嚟。当你定立咗一句，我其实当系一个 script 噶咋，系一个对白。你见亲咧，你都系咁样讲啊，系啊，唔好意思，我听嘢唔系好清楚。咁其实你就唔觉得嗰句说话好难讲出嚟噶啦。 不妨试下打开咗自己嗰个隔阂先啦，因为你自己唔觉得有隔膜嘅时候，其实人哋都唔会有嘢噶。 系咯，咁希望今日我哋俾大家可以有一个目标。 嗯，好啦，今次仲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再倾，拜 拜。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咧，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二月二号星期三啊，正月初二九点十九分嘅晨光第一线， 同听众拜个年。 系，我哋电话旁边有潘小姐喺度。 潘小姐，恭喜发财！潘小姐，祝你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啊，仲有小白，仲有阿欧。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系啊，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多谢啊，多谢潘小姐噏得晒我哋个名。 系啊， 好感动。 我朝朝都听噶嘛。 多谢 多谢 啊， 系啊。我想话俾你听咧，虽然而家见唔到我哋。个样啊，咁但系咧，阿 Kitty 咧喺直播室咧，仍然好似阿小猪咁样咧，只手咧好同佢拜年， 不断系咁啊，请请啊， 不断同佢请请。 因为我平时把口咧唔系咁好嘅，一讲呢啲嘅即系贺年说话咧，我都系要有少少身体语言去帮自己。 好开心啊，同到你哋倾偈， 我哋 都开心。 咁啊，年初二有啲咩特别节目啊，潘小姐？ 冇啊！要今即系而家有个咁嘅疫情咧，大家都要合作啲，等个疫情快啲消退咯。所以都唔敢四围去啊！ 喺屋企有冇食好多糕啊嗰啲啊？ 冇啦，因为年纪大都唔敢乱咁食嘢啦，身体麻麻地。 我听到潘小姐把声咁靓，都系啲苗条靓女嚟嘅。 啊，多谢你啊！你 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你青春常驻。 大家咁话， 大家咁话，你好 靓啊！通常咧喺啲女士互相吹嘘紧嗰啲说话里边咧，男士就唔好讲嘢。 系啊，安静一阵先。 潘小姐同阿 Kitty 喺度互相吹捧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听就算。 系啊。 男士就更加好啦， 啊、多谢你、 啊， 咁就要啦， 祝你身壮力健啦、 啊，咁啊，大家咁话，全香港人都系要身体健康吓。 今年有啲咩嘅，有啲咩嘅新年愿望咧？当然啦，你话希望疫情快啲过啊，大家都健健康啊，当然想啦。有冇啲自身少少啊，潘小姐， 少少嘅愿望咧？ 唉，最紧要身体健康啊！真系冇乜其他要求啦，冇乜想啊，真系最想身体健康。 不过呢样真系，譬如话呢两三年咧，可能疫情关系，大家真系觉得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 系啊，系啊，真系啊，仲想人人都要平安啊，健康啊，咁样个香港先至吓。同心合力咁样，打好啲疫情咯。 有魄力先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嗱，我知潘小姐屋企系咪阿老公同女女系咪都喺度啊？ 我先生去咗神运啦， 几健康啊！ 不过我想加个注脚先，啊潘小姐，如果九点零钟咧就唔叫做神运噶啦， 哦系咩？ 已经晏咗噶啦。 咁啊，系 五六 点要出去做运动啦，系嘛？ 我哋起身嘅时候就神运啦。 佢可能懒瞓猪咗一点点啦，所以都晏咗出动啦，系嘛？ 而家呢啲时候咧就叫做饮早茶噶啦，九点零钟。 唉，饮早茶就唔好啦，好耐都冇啦。况且我哋不嬲都冇饮茶嘅习惯嘅。 咁啊，潘小姐平时你系咪会陪阿先生都去即系散下步咁样？系咪今日我哋阻咗你啊？同我哋倾电话。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系噶，唔系噶，哈哈哈，唔好咁讲。 咁你平时有冇同佢做下运动咁咧？都 一齐行下散下步 啊！散下步啊！ 间中啦吓，我做啲运动又唔同佢嘅咁样咯吓。 嗱，莫非你喜欢去跳下啲广场舞？ 啊，如果可以嘅话，我都好中意噶。不过我啊即系我身体唔可以啦，系啦吓咁样咯。 即系喜欢啲缓慢少少嘅。 我其实好中意音乐啊、舞蹈啊嗰啲嘅。 唔该晒你咁啱， 我就好中意听你哋。 系啊，我哋都系舞者嚟噶。 系啊，舞王嚟噶，舞后嚟噶 ，Kitty。 有机会真系要 切磋， 真系 要啦， 跟你学，跟阿 Kitty 姐姐学嘢先。 唔好咁讲， 一 字 马为人津津乐道啊！ 廿年前都系赛跑冠军咁样，唔系其实 好靓啊！ 我哋唔好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其实我好后生嘅啫。唔系啊，潘小姐，我话其实我哋 哇，你唔眨眼喎， 一气呵成啊！你睇下佢 咁嘅气势，我哋拉下筋啊，嗰啲都其实都好好啊。 系咯，吓、疫情之下更加要运动咯， 系啦，屋企都做到啊嘛， 系啦， 因为街又唔可以出咁多啦，咁喺屋企更加要保持运动咯，吓 ，keep 好个健康，打退呢个疫情咯，吓。 啱啊，最后啊，潘小姐有冇啲咩说话想祝福下你啲亲戚朋友啊？ 有咩说话想同而家落咗街去神秘嘅老公讲？ 唔系，可能佢听紧噶啦。 唉，我最紧要都系祝福佢身体健康啦，吓。佢自己心想事成啦，咁佢开开心心啦，咁咯， 好温柔啊，潘小姐。 咁啊，女咧，阿女咧， 女女啊，咁啊，唔该你等等，吓， 阿女 哦，要想俾女女讲啊， 系啊系啊，OK 啊，你等等吓， 敲房门， 确确。阿女啊，神光第一线啊，早晨， 早晨，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各位 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啊， 新年快乐，虎年行大运。 系阿女，首先你瞓醒未 啊？瞓醒噶，瞓醒噶。 系咪俾阿妈吵醒咗？ 哦，冇，食紧早餐。 哦， 系。 咁有啲咩祝贺嘅说话想同你嘅朋友讲啊，或者同公司嘅朋友讲啊？ 我都系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咯，跟住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啦。 系啦，好啊，咁啊，播只歌仔一齐听下，同你妈妈一齐跳下舞啦。 好啊，好啊， 多 谢 晒 你 哋， 多 谢 晒 你 哋， 拜拜。继续啊！恭喜发财！大年初二嘅早上，我哋有阿畅喺度介绍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早晨，阿畅， 早晨，新年快乐啊，各位， 新年快乐！ 一嚟就呢个唔声唔声讲你听先， 冇错啦。今日傍晚六点半唔声唔声讲你听，继续咧认识一下一啲咧听障嘅朋友啊。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下人工耳蜗啊，即系人工耳蜗系啲乜嘢嚟咧？即系一啲 對於一啲聽障朋友咧係一個手術嚟啦。咁啊，今晚咧會請嚟一位咧接受過呢個人工耳蝸手術嘅朋友，分享一下咧佢哋當中咧做完呢個手術之後有啲咩心路歷程，亦都會講解一下咧做完呢個人工耳蝸手術係咪就真係聽得到咧、 嗯？ 當中有啲咩限制咧？咁啊，今晚一齊聽一下、 嗯， 明白一下佢哋嘅心事啊。 係、嗯、啦， 睇、 okay. 多啲、聽多啲我哋都可以了解唔同界別嘅朋友啊嚇。咁啊，七點半鐘沒有不可能的背後。 冇錯啦，咁啊繼續啊，主持方健儀咧去到邀請一啲之前喺殘運會出賽代表香港嘅運動員上嚟傾下偈。咁啊，今晚嘅主角係周志偉啊，咁啊佢係一位咧資歷殘障嘅運動員，佢好特別嘅，佢之前係打乒乓波嘅，喺2015年咧佢喺美國咧參加呢個特殊奧林匹克夏季世界比賽咧攞個男單金牌噶，咁但係佢個特別經歷係乜咧？佢喺2019年開始咧轉投呢個田徑隊啊。即系佢玩第二项项目嘅，咁、因为教练就话佢咧弹跳力好强啊，好有潜质咁话，最终佢喺旧年呢个陕西残运会咧，真系攞到跳远嘅铜牌嘅， 好劲好劲啊吓！咁啊，睇下呢个咧，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啦。接住咧就翻翻去政策层面，咁啊盘点政策啊，系咪啊？ 冇错啦，咁啊八点钟盘点政策啊，请嚟咧行政会议召集人啊陈志思啊，咁啊去到审视下咧香港有啲咩发展优势啦，即系青年工作嘅定位同埋。盡情啊，即係討論下咧，青年人點樣可以融入大灣區呢個情況咁話嘅。 係咁啊，唔同年齡咧，亦都喺唔同嘅時代上邊有著唔同嘅挑戰。咁啊，大家都要努力啊，聽下啲政策點樣配合自己嗰個前景啊，嗰個策略啊嚇。咁啊，輪到醫生與你啦，九點半鐘。 冇錯啦，咁啊。過年咧，唔好就係講咁多病痛啊嘛，講啊飲食啊食得是福啊，所以咧今晚咧就會帶大家去到一間員工嘅餐廳，好特別嘅，因為咧佢哋嗰個 CEO 啊，好關心員工嘅飲食同埋健康嘅，咁咧佢喺佢哋嗰個員工 canteen 嗰度咧推出咗好多有營養嘅食物，咁啊今晚主持人咧黃婉曼咧就帶大家去到睇下呢一間員工餐廳點樣食得咁健康， 都唔係普通員工餐廳嚟喎，金融機構一姐嚟喎，請嚟嗰位嘉賓係， 咁佢嗰間公司又好。都唔系一哥一姐嘅人噶嘛？ 哦 ，OK， 咁啊，喂，好十点钟超级电池竞赛，唔系讲电竞，系讲电池， 冇错啦，呢个纪录片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即系而家我哋即系发展呢个可转生能源啊嘛，咁啊。本身呢一個已經係一個新嘅發展、新嘅發明嚟嘅，都係一個挑戰啦。咁但係原來發明呢一啲即係能源係環保嘅能源方案咧，最難係乜咧？最難就係儲嗰啲電啊、即係發電唔難，儲電先難啦。咁、今晚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專家點樣去到。找一些方法又可以发展到这个环保能源，但是又可以长期储到这些能源。 最好啊，最好差一次电是用一个月啦，不用烦啊嘛。啊我们的电话我讲紧。 是啊，不是如果电能车可以做到这样都挺好啊。 梗是啦，是啊。 喂，今天跟阿畅讲住这么多先啦，大家呢黐实了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刘畅。 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38签的中签，签文是人攀高处求真果，我向低边拾芥姜，微傲不如去微造，莫教涉猎请英豪。刘业强话：据佢理解，签文系指喺疫情肆虐下，本港要继续努力，唔好一步登天，一步一步走出逆境。又话抗疫措施大家都做得好好，只要继续就会成功，唔好操之过急。深水埗大坑东村东满楼的强制检测行动上周大约7:45完成，截至昨晚11:30，381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正在指明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检，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限制与检测宣告的时间。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8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

钟。 今朝我想讲年初一做啲乜？琴日系农历新年第一日，照传统，梗系上周围行下，攞个意头，行大运啊嘛。不过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少啲去人多嘅地方，所以冇周围去，留喺屋企，其实都啱嘅。最近呢排赶剧本，开拍在即，仲未搞掂，专心啲做嘢啦。但系大脑都有闭塞嘅时候啦。既然系咁，又系对住电脑周围揿下揾嘢睇。而家网上有咁多选择，真系花多眼乱。你会点拣呢？睇睇朋友嘅介绍咯。话说晨光第一线嘅主持，慢慢培养咗一个习惯，就系睇到好睇嘅电影、电视剧或者任何节目，都会互相分享一下。阿欧琴日提议咗一套电影俾我睇，翻去梗系即刻睇啦。但系睇睇下，发觉唔系我杯茶。正当就嚟瞓着之际，突然收到 Kitty 嘅短信咁话：钟哥，睇呢套啦。Kitty 提议，我应该点做呢？我要睇下佢点形容先。如果佢再话拍得好丰富，我真系要谂一谂。因为如果佢咁样形容，后果系相当严重。但系今次佢冇，送上两个字，几好，简单清晰，强而有力，几好。但系有几好呢？我真系唔知道。可以简简单单过一个年初一，其实好难得。我应唔应该将一个咁重要嘅日子交托喺几好两个字上面呢？讲多无谓，行动最实际。日语睇一睇，30分钟一集，节奏非常明快，资讯量好高。睇完第一集，已经有冲动想继续追落去。其中有一段台词更加令到我沉思。女主角话：由细到大，点解经常都会有嘢呃小朋友呢？叫佢哋唔使担心，唔使惊，唔好相信有怪物嘅存在。点解我哋唔将真相话俾佢哋听？虽然系剧情需要增加悬疑成分，但系呢几句说话又冇讲错。我哋细个嘅时候有好多疑问想得到答案，遇到呢啲情况当然系问大人啦。但系好多时成年人可能种种原因解释唔到又好，唔想解释都好，喜欢随意俾一个答案。到底系因为想保护小孩子，唔想破坏佢哋嘅童年，还是只系想搵一个藉口，等自己唔想面对残酷嘅现实呢？真系不得而知。成日都会觉得小朋友大啲就会知，但系到底去到几多岁先叫做大啲？又冇标准嘅界线，系咪攞咗成人身份证就叫做大啲？还是有啲嘢从父母角度睇，小朋友永远都唔应该知？你可能会话啦，呢啲台词纯粹为效果，唔需要过分解读。但系无论乜嘢类型嘅戏，一句可以令你思考嘅台词已经有意思啦。喺我准备睇第二集嘅时候，突然间谂到，只要 Kitty 唔系话呢套戏拍得好丰富，应该就系一套好嘅戏。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蝶翩翩，寒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知道呢，其实喺呢一个假期啦，或者过年时节呢，都好多朋友揀咗打边炉嘅，即係除咗盘菜之外呢，好多人就諗住打边炉简简单单，唔使煮咁多味嘛。 係呀，同埋天气又冻啦，食正嗰个风格 冇啲诚意。 冇啲誠意哦！你唔中意打邊爐？ 我講咗好多次啦，打邊爐係侮辱廚師嘅一種食法。 但係其實打邊爐咧，只要你揾唔同嘅湯底配搭咧，又有出唔同嘅感覺的。 誒，你講咗我今日想講嘅嘢，我就係想講下尋日咧，我就喺屋企兩個人就想又食翻之前剩低嘅一啲餃啊、水餃啊咁啊，咁啊不如打邊爐啦咁樣。咁其實初初 倒曬落去就算數啊？ 唔係啊，我就係整咗個 水餃煲， 係啦，我就整咗呢個黃酒雞煲。系啦，本身咧，其实我系谂住整就咁整鸡煲煮饭嘅。咁点不知买咗几只鸡髀，即系新鲜鸡髀之后咧，我就谂下，哦咁冻，又想有啲酒气，跟住咧就整咗个黄酒鸡煲。咁啊，索性咧就攞埋嚟打边炉。咁呢个汤底咧，其实之前咧我喺佐敦一间小店嗰度咧，其实食过一个佢整得好好食嘅煲嚟嘅。咁你就佢个煲咧就好香浓嘅黄酒味啦。咁但系其实咧，你一路煲嘅时候，后咧，佢系会即系冇咗黄酒嗰种苦涩味嘅，你一路酒精又会挥发啦， 跟住黄酒嘅香甜。 香甜啦，咁再者就有啲雞嘅鮮味出咗嚟啦，咁佢會落咗好多嘅紅棗同埋杞子落去煲嘅，咁所以都會有少少嘅甜味出咗嚟。咁喺屋企點樣做呢？我自己整咗一個簡易版本呢，我就買咗幾隻新鮮嘅雞髀返嚟，咁就將佢斬件啦，因為想淡淡肉啲嘛。當然你可以就咁成隻雞買返嚟斬都得，食唔同嘅部位。咁跟住呢輕輕洗一洗佢，引乾咗之後呢，你就可以爆一爆香佢先嘅。咁唔需要整熟晒，因为之后你会再滚噶嘛，系啦，你纯粹就系两边煎到佢金黄色咁样，你就可以捞起啦。咁之后咧，嗰啲材料就系落啲姜片啦，你中意即系话冻咁样，你可以落多啲姜片 驱寒啊。 系啊，同埋嗰个汤我觉得会好饮啲嘅，系多啲姜片，咁啊啲红枣，咁啊又系炒一炒佢之后咧，就可以将嗰啲鸡咧回锅，就一齐兜一兜佢，兜完之后咧就落黄酒啦，落水啦，落少少鸡汤啦，咁去滚一滚佢，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我自己咧我就落咗少少冰糖同埋盐去调一调味嘅，咁啊份量你自己再量啦，即系你冇问我几多酒几多水咁样，其实你自己一路滚嘅时候你咪试下， 系啊， 你中意嘅味道。是怎樣 呢啲我哋慣嘅啦，因為通常睇嗰啲烹飪節目咧，都係話少 量、 少 量、 少量，咪佢幾多係適量，我唔知。 真係好因人而異嘅，其實大家攞住同一個餸菜，可能點解有陣時會話，媽媽嘅味道煮唔到，因為媽媽嗰隻手同你隻手都唔同啦，媽媽嘅少量同你少量都不一樣啦。 係啊，咁所以嗰、那個份量你自己可以調校咯。咁其實就多啲酒即係個比例未至於一比一嘅，即係酒同埋水同雞湯。咁你自己再試下你中意幾濃嘅酒味。咁样，咁因为初初你试味可能会觉得，咦，有啲黄酒嘅苦涩味，咁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你慢慢煮佢一阵咧，慢火煮佢一阵咧，嗰啲酒味酒精咧，佢会挥发咗咧，你开始就会觉得有啲甜嘅。 然后你落黄冰糖啊 嘛，我落咗冰糖，所以其实一开头你唔需要落太多，因为你一开头试一定系会苦少少嘅嗰阵味，咁所以你落少少冰糖之后，再慢火煮佢大概可能十零分钟咁样啦，咁你就会，咦，系嗰阵味开始。变得甜啦，咁样咁再加上你嗰啲红枣同埋杞子有少少味咧，走咗出嚟咧，咁嗰个汤底其实都几正啊，系啊，咁我哋食完啲鸡之后就索性就攞埋呢个汤底嚟到做一个边炉嘅煲嘅锅，系啦。咁啊， 谂起都香啊， 几温暖嘅。咁如果你都 OK 嘅，可以试试。 你琴日买咗几多只鸡髀啊？ 我琴日买咗四只，但系用咗三只。 你 系咪想要一只？ 食唔食得晒啊？ 食唔食得晒三隻雞髀？佢食得晒啦。 咁你下次不如煮六隻雞髀啦。 我可以撈一兜翻嚟，你翻屋企叮熱。 你食唔晒，橫掂都煮落。 多個人多雙筷，你可以翻嚟俾我哋食噶嘛？ 你話我知你好啊嘛？ 兩個人煮飯咧，好難遇噶。 係啊， 遇多啲。 你講得啱，我下次就整一煲翻嚟，係啦、啊。你又翻去叮熱佢，你又翻去叮熱佢， 要啦。 百元號的享樂時代。 我突然间谂下咧， 谂 下谂下，如果可以喺啲隐蔽啲嘅地方嗰度，可以一齐嚟个打边炉，都系一件上心落事嘅事。 点解要隐蔽啲？ 系咯，点解 隐 蔽咧？ 喺你屋企唔得咩？ 朝头早，譬如收工嘅时候，咁啱有个煲喺度咧，咁我哋一路影相，一路打边炉。 哦，即系你系公司啊？ 系公司啊？我打你可以出去出边走廊咪得咯。 系啊， 即系你唔可以喺室内啫嘛。 系啊，同埋打边炉我自己中意咩咧？就系通常打完之后咧，我中意食。鱼面啊，唔知你中唔中意啊？因为打边炉，我觉得令到嗰个鱼面咧可以更加好食。 一般，我 一般啊， 一般。 有啲人中意加乌冬 啦，系啦， 乌冬啦。哦，寻日嗰个酒加乌冬，不知几好食啊！ 系啊，又好食啊，系啊。 加即食面，你有冇试过先？ 即食面我少，因为即食面我觉得如果我就咁一个即食面抌落去咧，佢嗰啲辣啊啲油咧会食咗落个汤入边。 系啊，佢好健康。 预咗噶啦，系咯。 我冇预噶， 你唔预嘅咩？ 所以我咪一系拣乌冬咯，一系就拣鱼面。咁呢两嘢咧就冇嗰啲辣啊飞出嚟咁样嘅，咁啊感觉上咧就会健康啲。好啦，咁如果嗱大家又食多咗糕啦，又打边炉啦，容易咧就系咩咧？食滞。咁食滞咗咧，其中有一啲嘅食材咧，其实都几啱大家喺食滞咗嘅时候咧去到食嘅。咁其中一样咧就系山楂啦。咁山楂咧亦都可以爱嚟咧就泡茶噶。咁山楂泡茶咧系最近我自己都几好嘅，因为咧一嚟想健康啲啦，二嚟咧嗱虽然啊讲翻先，山楂咧喺啲文献上面咧。佢又冇話到山楂係特別可以即係物理上同化學上嚟講幫你消滯嘅。不過食完之後嗰個感覺咧會幾舒服。 哦，因為酸味味咁樣。 你開始步入老年啦，你開始要即係驚要消滯啊，驚食滯啊，要養生啊。因為我呢啲我仲係中意食啊漢堡包啊，我中意炸薯條、啊。 我都好中意食漢堡包 嘅 喎、 我唔理嘅呢啲嘢，我幾年青咧。 养生得多咧，代表我可以食更加多汉堡包啊！ 但你又唔食、啊，朝朝嘅你食，我唔食，我唔食，我唔食，唔食咩啊？ 睇时间啊嘛，睇时间食啊嘛，呢啲嘢。 佢留翻咧，真系有得飞去旅行嘅时候 先 至爆食、 啊。系啊，因为咧而家都大家心入边咧个嗰个方向就系谂啊，如果我有得去旅行嘅时候咧，手信应该未必会买咁多，因为而家香港其实即系啲贸易都仲喺度噶嘛，咁变咗咧手信有好多时咧都可以买到唔同地方嘅手信，咁但系咧唯独是你个人嘅体验。就未必真係可以喺香港發生啦，即係例如我好中意去邊一個望下嗰啲山景嘅，去喺邊一度有一種 shopping 嘅感覺嘅，咁呢啲咧其實香港就未必有啦，因為你就算運咗件貨翻嚟，你都係買咗件貨啫，你唔係有當地嘅語言啊，唔係有當地嘅服務啊，咁你就感覺唔到嘛。咁所以話去旅行嘅時候咧，啲人都係可能嚟緊咧未必會買咁多手信，反而就係玩嘅嘢咧會多啲，係啦。咁呢個嚟緊個方向。好啦，咁啊講翻啦，燒製咧，頭先話個山楂啦，係啦，咁啊山楂咧其實都幾好嘅，咁啊攞山楂就泡下茶啊，其實通常咧15分钟咧就已经可以整好一壶几好嘅山楂茶。 咦，我又未试过就咁买山楂翻嚟喎。咁佢系冇甜味、冇糖、冇腌过嘅。 冇系有啲冇噶。 咁佢系一粒果实咁。 系啊，有啲系自己加干果咁样嘅。 咁点解我唔就咁食山楂饼咧？ 山楂饼唔同， 山 楂饼好甜噶，我嚟氹细路仔噶嘛。山楂饼 饮凉茶嘅时 候，加应子 系 都系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妈妈带我睇中医咧，咁啊 系咯系咯 系啦， 饮苦茶 打完脉之后咧就叫我饮嗰啲茶。黑色嗰啲咧，咁啊細個梗係唔知佢中藥啦，淨係覺得佢苦茶咁樣，跟住咧就一定係有一紮嘅加應子啊，係啦，食咧就食 藥， 食到上癮。 你點樣送啊？你攞呢啲山楂餅加 飲完先俾食㗎， 嚇我含住個 嚇， 係啊，我含住嗰啲山楂餅，係啊，會甜啲。 我哋冇㗎，哎呀，你真係好，我哋一定要即係咕咕聲飲曬之後咧， 飲曬之後先準食咯， 先至準係啊，先至準食㗎。 喂，但係你呢個食法咧，我有個疑問喎。 咩啊？ 我當你真係將個加應子擺咗個口入邊先啦，咁啊甜啊嘛。 唔係，我係山楂餅。 係啊，山楂餅擺咗喺個口入邊先啦。 幾片咁樣咯？ 幾片？咁但係你一路飲完嗰個藥啦，咁你個山楂餅仲喺個嘴入邊㗎嘛？ 係啊。 咁個山楂餅咪會 苦 咯？ 嗱， 但系咧，你其实佢个表面系会苦咗嘅，但系你咬开咧，佢都仲唔会，即系唔会系好苦嘅。但系不过你饮嗰个苦茶落去嘅时候咧，比山楂饼隔一隔咧，你觉得冇咁苦啊？ 苦中带甜。甜中大苦就是人生咯， 咪系咯？你睇我几细个领略到呢个道理， 啊、 已经顿到咯。 系啊，所以而家个人几潇洒，几乐观，顿咗啦嘛。 系啊， 顿咗， 顿冇冇悟到， 成个人都顿咗啦。 呢个系顿悟，但你就冇咗悟，就系顿咗，系真系打火。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山楂咁啊，简简单单，或者坊间咧有啲山楂茶，其实已经现成噶啦。咁你可以睇下嗰个糖分嘅比例，咁有啲时候话我无糖嘅山楂茶咁样，咁你可以冲完之后你发觉。挺好消滞的，特别呢你是吃那些煎啊、萝卜糕啊、年糕啊这些的时候呢，你配这个山楂茶都不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茶都是消滞的，例如普洱啊，我很喜欢，其实菊花茶。菊花茶呢在农历新年喝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香味呢都好。 我都喜欢菊花香味。 是啊是啊，菊花呢有些人又喜欢沟茶啦，沟出来的感觉也都挺好的。 菊普嘛。 菊普。 最老土呢有什么 菊 普啊， 菊普啊， 我但系唔系间间酒楼都有噶， 唔系噶，唔系 系 因为有啲茶楼佢哋本身冇提供菊花嘛，普咧就多数都有嘅，但如果你见到佢有普咧有菊花咧，通常同佢讲话叫佢沟咧，佢都会沟到俾你嘅， 自己带咯， 系咯， 带啲 都得， 你自己带系自己带菊花去咯， 系啊， 你好少话自己带普咧，叫佢俾啲菊花你， 因为佢冇 啊，系啊。是啊，咁啊农历年嘅时候大家可以呢就搵啲好嘅茶，咁啊唔使驚呢就食到滞晒啦。啲油最怕就係啲油啫。係啦，所以我通常就算煎完萝卜糕年糕呢，我都会引一引走啲油先。跟住先至食嘅。 吸油脂浪 啦。冇错啦。冇吸油脂搵厨房纸要顶住冻先。 好健康啊小白而家。 要啊养生㗎嘛，諗住食多几个汉堡包。 食滞预咗㗎啦，过年㗎嘛。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